继美国投资者参与蚂蚁集团的 IPO。 华府官员担心购买蚂蚁集团股票的美国投资者可能遭受欺诈，中国政府亦都可能取得美国公民的个人资料。路透社早前报道，中证监正是调查蚂蚁集团的上市计划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导致蚂蚁的 IPO 审批延后。蚂蚁集团回应说，集团没有预设的上市时间表。天气方面，一股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另外位于菲律宾中部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烈风，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外位于菲律宾中部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7至8级，间中9级，有几阵雨，可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间中9级，可有非常大浪至巨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可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7至8级，间中9级，可有非常大浪至巨浪。沙堤以南吹东风7至8级，间中9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非常大浪至巨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西部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道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7级，在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514点，跌1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88点，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13，瑞士法郎0.914，加元1.315，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4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0.89美元，卖出1901.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的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在独立救生绳上面。 全哥收到，这样才可以防盗嘛。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的款式，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不会飞甩，减低受伤的程度。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你好啊，我系彭仔程振鹏。 今个早上嚟到星期四啦噃，十月十五号啊。 晨光第一次，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晨光第一次， 晨光第一次。 It's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啊，计埋今天咧，过去啊两个礼拜咧就话三四。星期三四嘅日子咧，就誒睇一睇小白啦，因為佢係整親啦。不過好快咧，下個禮拜就可以咧復工噶啦嚇。咁啊喺呢一個嘅清晨六點鐘咧就開始節目啦，同大家喺空氣中咧打招呼啦，講早晨啦，同你見面啦，陪住你咧一齊啊翻工翻學啊咁樣。應該咧如無意外，今天咧。睇怕都係我程振鹏短期内以至中长期内咧，唔会再喺呢一个时段出现啦啩吓，应该今日都係暂时嚟讲吓，最后一次出现喺呢个六点钟嘅时间噶啦，做咩？好开心啊，拍晒手掌。在这个的清晨时分，日与夜之交界，送给你有林忆莲的日与夜。 与你若坐终点，命运都改变，我爱你快了一点，你发现慢了点，某天我问过你腮边，连情节也要练，最好全部记忆收起，终会淡忘你的脸。如果盛世之恋到日落时就结束，开遍全城灯火，照亮了天际。试问白昼会否不倦，继续热闹像夏晚亮点？窗帘紧闭着，时间会不会暂停？停在夜半三点，与你若坐终点，命运都改变。我爱你快了一点，你发现慢了点，也许我怕错过今天，人潮中。 终点再邂逅。 今个早上送给大家的这个林忆莲日与夜的版本是来自一个现场的演绎版。是来自2004年的时间，林忆莲和林永亮再加上有是香港管弦乐团一个演出当中，大家听到很精彩的这个管弦乐的伴奏的部分呢，就是来自香港管弦乐团。近期呢，我们都会这一两天呢，特别是关心乐团的成员啦，咁希望他们呢初步确诊的乐手啦可以早日康复啦。咁至于其他的团员呢，都希望他们呢真是尽快那个检测呢完成之后呢都是阴性的，冇事的，咁就大家都安乐晒啦。时间呢来到清晨时分6:14，你听紧的香港电台第二台，再加埋普通话台一齐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早晨，我系彭仔程振鹏，你好吗？咁今日嘅天气情况咧，又好唔好咧？天文台话咧，今日会系大致多云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偏东风，而离岸系吹强风嘅，海面有大浪以及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下周初天气稍凉。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是72%。另外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现正生效的。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CIBS， 无论你讲哪种语言 ，Namaste Shruta Sathi Tapailai Our Youth Our Future Yuva Radio Karyakrama Swagat Cha。 Our Youth Our Future Yuva， 无论你是哪个族裔 ，My biological father is Nigerian and Austrian，、mm-hmm. and then my mother is Mexican and Hispanic American， so、wow. I'm actually a quarter of a lot of things。 Stories Untold， 啊，哪个的故事 都可以在呢度分享你的意念。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师培，你觉得茉莉性唔性感啊？ 吓、啊，佢应该系感性啊嘛！ 即系我就算喺大家面前，我都会喊嗰啲人。但系你头先话 tough 嗰样嘢系，我成日会逼自己喺度同自己讲唔好喊啊，唔好喊啊。所以我通常我会忍住，跟住就会更加觉得自己委屈，点解喊都唔得、啊？ 逢星期六下昼4-6，香港电台第二台， 茉莉、迪神、师培， 寻上先，认真做。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呢首歌讲男人噶，关我咩事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知性，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每日一格， 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嘅节目时间咧，嚟到晨光每日一格。今朝早呢一格咧，系来自一位19世纪嘅著名作家，亦都系幽默家，佢系马克吐温。佢曾经讲过咧，就话悲伤可以自行料理。快乐的滋味，如果要充分体会，咁就有需要系同人分享，咁先得啦。你明唔明白过中嘅道理啦吓？咁啊系啲伤感嘅事情啊，啲烂摊子咧自己搞得啦，唔好烦到人啦。但系开心嘅事，如果能够同人分享咧，就真系双倍开心，或者令到嗰个嘅快乐咧都可以升华一啲。 否则如果只是得自己一个呢在度开心独个儿咁样，哇就算点样去狂欢啊都是不能够尽兴嘅。你同意吗？就好似呢我哋日常生活之中有时有好嘢食啦，自己独食难肥之余，你食得晒咩？不如分嚟俾你嘅朋友一起食。除了物质上面可以是分享，有时开心都可以的。用什么方法跟你的朋友去分享你的快乐呢？你会选择写信吗？ 走过了年少的岁月，现在的我终于相信，对于感情任何打击总有一天会成为过去。写一封的心，你会是什么样心情？是否像这里的天气，风风雨雨，容易想起我？ 听住咧呢一种咧咁啊好摁下摁下嘅节奏咧，又真系好啱咧呢个清晨时分咧，一边刷住牙，又系一边喺度摁啦。既然系咁，唔好俾佢停。刚啱有黄允玲老师、小玲老师嘅写信给你，接住落嚟，我哋有另一位嘅音乐才女 Edgar 庄海嘉。So-called love song 你我试过接吻习惯了接上瘾上瘾都劫去我明明是主的一生然后剩低身份责任而我也吃过够份爱甜爱 太过近，挂近会引致我盲目窒息，死于假亢奋，长期循环着这 love song， 能如何投入你这 love song， 怎么我未觉被爱只心冷寒，你觉得这叫 love song， 我却时时问我 what's going on， 只得你编曲监制作曲填词。就算那分次，你却要逼我换一种拍子，不可以。Now you see what I see， 谈情谁为红极一时，你创造的爱是一张废纸。 江海嘉在他这首作品 So Called Love Song 里面所表达的是某一种对爱情的看法的话，那以下下来另一位的女孩子她所唱出的会不会又是另一种爱情的哲学呢？ JC 陈咏桐有这首作品一对替代一个。 常记得从何时跟你遇见，沿路有过惊险，为求同步去改变，情感也许从无心之间早引领路线，缓缓地接近你，慢镜拍低每天，让记忆随时光散落将浪漫呈现，让我看真原来相恋似穿针引线，需要学会专心不要敷衍，悬崖或低谷如无法可免，靠着这热吻共抱世间变迁，从一开始找到了最好一个，从来都知你爱护我，这一刻经历就算多，原来一起可分担更多，复杂过才明简单都够好，足够快乐过，从今一对替代一个，甜蜜总比苦涩多，从今开始不要谁来许可，情人总 抱住我，从今一对替代一个，请一生继续陪住我。 送给大家有 JC 陈咏彤的这首一对替代一个。时间差不多到早上的六点半的啦，是时候差不多要听一节的新闻简报啊。转头回来呢，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是普通话台这两个频道呢都有晨光第一线。转头回来呢，我都是继续在这里，我是彭仔程振鹏，咁转头再同你见面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星报道新闻。泰国的反政府示威浪潮升级，几千名示威者通宵包围总理府，要求总理巴育下台，制定新宪法，并改革君主立宪制。警方认为示威者已经不是和平抗议，而是持续违法。政府发言人呼吁家长劝子女顾及自身安全，离开示威现场。不过有示威者扬言巴育下台前都不会离开。泰国政府其后颁布紧急法，形容很多人参与非法集会，又阻碍皇室车队，采取影响国家安全的行为。政府有必要迅速有效维持和平和秩序。在紧急法下，五人或以上聚会被禁止，民众不得进入特定地区或建筑物。政府同时可以禁止发布可能造成恐怖或影响国家安全的新闻和网上资讯。英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反弹，单日新增19,700多宗确诊个案。首相约翰逊强调，在英格兰地区建立疫情警戒三级制是正确方向，认为可以压制病毒扩散。在野工党党魁斯几言要求约翰逊短暂并有限度封锁英格兰，指这项建议获政府科学顾问支持。约翰逊回应说，三级系统可以避免国家承受封锁的痛苦，虽然他不排除任何措施，但会使用地区性的方式去达至目标。为了防控疫情，威尔士政府计划由星期五傍晚起禁止住在高感染率地区的人士进入。北爱尔兰的学校将会在星期一起关闭，酒吧和餐厅从星期五起亦都要遵守新限制。20国集团宣布，为了支持最贫穷国家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各国代表同意将这些国家暂停偿还债务的期限再延长6个月至2021年6月底。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沙特阿拉伯又说，20国集团达成共识，将专门拨款超过2200亿美元用于支持贫穷国家经济发展，以及应对包括疫情在内的卫生紧急状况。不过有分析认为，20国集团的行动并不足够，需要为贫穷国家提供更广泛的债务减免。律师会亦认为延长暂停还债只是最基本工作。协助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昨日下午到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表示是办理私人事务，但有传媒拍摄到入台签证申请书，其中表格疑似写有陈同佳的名字。对于陈同佳一旦到台湾投案，警方会否派员上飞机陪同？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说，事件由保安局和对口单位磋商，会根据工作提供协助，但未有细节。在台湾，陆委会认为特区政府应务实回应台湾提出的司法互助请求，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先能够处理陈同佳入境台湾的问题。 法務部長表示，有關司法互助的部分，呼籲港方秉持共同打擊犯罪的精神，向台方提供相關事證，讓疑犯繩之於法。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虽然咧听到人哋话夏天嘅时候吓，咁而家我哋都已经系啊秋凉啊，咁但系有阵时咧，即系都系热嘅情况咧，喺日间咧都会系持续出现噶嘛。譬如天文台都有话啦，今日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都去到成28度，咁所以咧呢一啲嘅预防中暑嘅提醒咧，几时尤其是譬如依家咁样讲咧，都系啱听嘅。 在我彭仔心目中一个最完美的早晨呢，就是当每一朝早我回到嚟电台要准备主持晨光第一线的时候，见到呢我所有的主持拍档都在晒度，冇人请假，冇人病假，个个都精精神神，咁就是最完美最 perfect 的早晨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6:36嘅清晨时分，多谢你继续咧留守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频道啊，听住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啊。早晨你好啊，我系彭仔程振鹏。今朝早上咧，打开报纸咧，就其中啦都有啊新闻咧，系好贴近我哋啲打工仔女啊，以至到咧系做雇主咧都会啊，叮一声望一望，睇一睇，了解一下先，就系讲到咧啲假期嘅情况啦。有个百万打工仔咧，每年咧只有咧12日啊，俗称咧系劳工假嘅法定假期嘅啫。咁政府咧今年年初嘅时候就承诺咧，就话会逐步递增啦，去到啦系17日，俗称呢个银行假，同呢一个银行假嘅公众假期话要睇齐咁讲。劳工顾问委员会啦，寻日就开会讨论呢一个议题啦。咁政府亦都正式咧抛出方案，咁就建议咧系以10年嘅时间递增假期，10年咁耐。咁就话咧，平均每2年咧系增加1日嘅。咁喺2022年开始咧就增加佛诞假，咁其后咧就增加呢一个圣诞节一个周日啦，3日啦，复活节假啦，3日复活节假啦，去到咧2030年咧完成。咁预计咧开支系会涉及超过咧31亿元噶。咁届时咧会有系120万人系受惠啦，包括埋咧，帮手照料你屋企嘅外佣姐姐在内啊。咁至于劳方委员会咧，劳方嘅委员方面唔系委员会啊，劳方嘅委员咧就批评啦，10年方案似乎真系慢得好离谱喎，唔能够接受啊，最多只系接受啦3年方案啫。 咁脂肪咧，梗系又唔系咁讲噶啦。脂肪咧就指啦，其实咧加假期啊，理由唔充分咧。劳资双方似乎未达共识噶，会再咨询会员嘅意见。咁下个月初咧就话会继续会议噶。嗱，据悉咧，政府建议系一次性立法程序去增加咧五日假期。咁而估计咧，每日假期增加开支咧系6亿3000万嘅。咁五日咧，夹夹埋埋即系31亿5000万啦。劳雇会资方委员郭振华在会后表示，资方对劳工界希望放公众假期表示理解，但是现时经济不景气，忧虑影响经营，要研究怎样实行，但是就不影响员工的福利，例如是加薪啊这样。咁啊，呢位郭先生啊，郭振华咧，佢就亦都讲到啦，大众咧要了解咧增加假期啦，对不同持份者嘅影响，以及咧就系社会能否嘅承受到啊。而政府推出咧呢个方案，包括咧37万名外佣，更加需要考虑啦对整体人力资源嘅影响。佢认为咧社会需要适应期，咁但系未必咧要10年咁耐嘅嗱。有口风转咗啦，又或者咦有啲曙光啊，起码连呢一个嘅资方嘅代表都表示呢10年啊真係耐咗啲嘅，可以唔使咁耐嘅。咁都好啊，咁啊唔一定係话呢个劳资双方呢係傾唔埋嘅。如果有一啲嘅基础呢，大家都係共同嘅諗法方向係接近嘅话呢，都会有得傾得成啊。咁到时傾得成，劳工假多咗，可唔可以去下旅行呢？我们都想旅行啊。佢係洪卓立。 沿着陌生的路，寻觅什么，发现什么，或者是当初，浮在异乡的夜，流泪或微笑，只怕一晃眼就已天光。我知我想快乐，偏更觉得不快乐。如果最终不小心如果，其实你也知你想渴望，偏要变得不渴望。郁结太多，解释已无多。需继续想，想快乐。 向最初的角落，离开也许只因旅途花。 自己必须继续想，想快乐。 洪卓立的《我们都想旅行》。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啊，时间嚟到啦，星期四嘅6:45啦，6:09啊吓。咁喺呢个时候咧，彭仔同你再睇一次咧，天文台今天咧整体嘅天气预测会系点啊？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大约28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而海面咧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稍凉嘅。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都继续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72%啊！注意嘅就系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啊！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好啦，嚟到我哋嘅晨光百科星期四咧，同大家去睇下一啲咧小故事吓，一啲哲理性嘅小故事，睇下你会唔会咧有所感动，又或者有所启发吓。今日想同大家讲呢一个嘅小故事咧，系有三个要素咧，系合埋一齐嘅。呢三个要素加起埋一齐咧，系会促成你嘅幸福可以达到。呢个就系所谓嘅幸福要有三个要素啊。咁啊，幸福嘅生活有三个不可或缺嘅因素嘅，听住咯。一就系要有希望，而第二就系要有事做，即系有嘢做啊，有所为啦。第三就系要有你会爱的人。那究竟这三种的要素啊，再深层一去了解又是怎样的呢？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反映到啊？有的有的。在有希望方面，这个的故事啊，亚历山大大帝他有一次呢送礼物，为了表示呢他的慷慨，他呢就给了这个礼物呢，就首先俾咗阿甲一大笔钱，俾咗阿月又成块地咁多，接住落嚟仲俾咗阿丙咧一个高官添。哇！咁佢嘅朋友啊，即系亚历山大大帝嘅朋友咧，听到呢件事之后就同佢讲啦：你要咁样啊，一路咁样去派嘢、派礼物啊、派着数诶，俾其他人嘅话，你一路咁做落去，你自己咧赚迟早就一贫如洗，穷到窿嘅啫。咁啊，亚历山大咧就回答话啦： 一個人啦，若果只係生活喺回憶之中啦，咁係失去咗希望嘅。咁佢話，佢嘅生命咧已經開始終結啦。回憶咧唔能夠鼓舞我哋有力量咁生活落去，回憶只能夠咧讓我哋咧逃避，就好似咧囚犯咧逃出監獄咁啊。咁所以咧，佢認為咧咁樣做先至叫有希望啊，有動力啊。好啦，咁至于有事做又何所指呢？有一位呢喺英国嘅老妇人啊，咁喺佢呢病重嘅时候呢，自知道呢日子都唔多啦，佢就写低咗啦以下嘅诗句㗎。佢话呢，现在别怜悯我，永远都不要怜悯我，我将不再工作，永远永远不再工作。咁讲，好多人咧都有有过一啲失业啊，又或者系冇咗份工啊，冇嘢做嘅时候嘅，总会啊。咁啊喺嗰个时候咧，就会觉得啦，日子过得好漫长嘅，唉，好似咧啲时间咧都仲未完咁样嘅，咁慢嘅，生活咧会觉得好空虚嘅。有呢一种经验嘅人咧，都会知道啦。嗱，系咪咧？有工作做啊，要做嘢咧，其实唔系不幸啊。有嘢做，有工作，其实系一种幸福。好啦，至于会爱人又系咩意思咧？睇翻咧喺呢一个嘅英国嘅时期啊，英国咧有一位嘅诗人，亦都系一位咧好著名嘅作家、剧作家，就系白朗宁啊。Robert Browning， 咁佢咧曾经写到咧就话：男仔望咗女仔一眼，女仔对男仔回眸一笑，生命突然苏醒。从中咧反映就话，生命之中有咗爱，我哋咧就会变得咧系精神焕发，变得谦卑，变得有生气啊！新嘅希望油然而生，就好似咧。千百样事咧，等住我哋要去做咁样，有晒动力。所以话有咗爱啊，生命咧就有咗春天一样，世界都变得万紫千红啊！呢三样就系别人曾经讲过嘅幸福三个要素。你们嘅幸福有冇掌握到呢三样法宝呢？ 想等爱侣，便已拥抱到熟睡，经不起错对，但已找到乐趣，抽不准一刻空虚，已经得到你所需，成了空一对，忙着去策划更好的以后，想不起想斗嘴，人间多少冲不见步，若太深奥懒得知道，斑点狗太瘦是与他仅有的烦恼，醒于白暗的清早，你竟然从没遇到，你没有心思控诉，从未曾怕累怕赶，只畏惧苦躁，你失去耐性失落，饮饱吃醉是容易极的快乐，牵手看偶像连续剧，哭哭笑笑轻轻松松，将恩怨情欲变如露，爱思索便会复活，沙吹进眼内从来未觉，变不变发觉，吹熄了那火花，烟花会围住了这人，什么感想需要痛好，还欠缺什么东西不够满足，甜蜜每天的一秒，还自觉有幸，繁忙是一种祝福，真有福，不能停下，什么都不敢去结束，从不曾沉闷，大家已能找到最好归宿，如果有妄想坚决不动，美满得不接受伤痛， 成失落，感饱吃醉时容易极的快乐，牵手看偶像连续剧，哭哭笑笑，轻轻松松，将恩怨情欲变娱乐，爱是熟便会复活，沙吹进眼内，从来未觉变不变。了这恩爱硬可，你还会有什么感想需要讨好？还欠缺什么东西不够满足？甜蜜每天的一秒，还自觉有幸，繁忙是一种祝福，真有福。不能停下，什么都不想去结束，从不曾沉闷，大家已能找到最好归宿。如果有梦想。不懂，美满得怕接受心痛。你还会有什么感想需要讨好？还欠缺什么东西不够满足？甜蜜这一生一秒，还自觉有幸，繁忙是一种祝福。抵抗孤独，不能停下，什么都不肯去结束。从不曾沉闷日子变成接福建筑，节目渐渐顺服得不记得好，美满得不接受心痛，你也许比我而满足，你也许比我幸福，幸福地麻木。 谢安琪，你们的幸福。有郑安琪，佢身边又点会缺少呢一位嘅朋友呢？呢位男士过去呢几年都喺佢身边出现，喺郑安琪身边啊。麦浚龙，我在切尔诺贝尔等你。 等你在这崩溃的火沙沙砾里，埋住了未染污之灵。等你在这荆棘的教堂，这命危巨塔，乃最初跟最后那约定。解心暗喜，在这朝黑的戏院，见圣道陪着伟大建筑殉情。如必须炸毁，留在世上那点辐射，都将会叫世间想起我的璀璨。如若有天这城又见白灰飞扑千里，旁人在四川，我们留在这地。全望若有命，红路用雕不必刻意避，情愿抱着你， 情愿抱着你， 同享这毒气， 同享这 谁有气罕有生机。 俊龙嘅我在切尔诺贝尔等你，时间都差唔多到早上嘅七点咯。咁啊，七点过后咧就会分途广播啦。想听晨光第一线就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跌落沟渠，第一时间要向上望。 陪着我在沟渠，人问就问着底蕴的沟 作品创作灵感就是来自英国的一位诗人的名言，讲紧我哋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遇上不顺心嘅，就好似跌落沟渠一样，但系总有人识得抬头望，望见星星，望见希望。作曲冯咏琪，填词周耀辉，编曲由 George Young、CM Groovy， 监制 CM Groovy 加上冯咏琪。今个礼拜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泳儿沟渠唱泳。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并话有关问题从未经过诉讼，无法提供观点。虽然巴雷特强调冇人可以凌驾法律，但他同时表明最高法院无法控制总统是否服从裁决，指最高法院的裁决有法律效力，但法院缺乏执行力。另外有议员问巴雷特是否反对过被称为奥巴马医保的评价医疗法案。巴雷特说过去对法案裁决的批评是作为学术界人士表达意见。天气方面，一股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另外，位于菲律宾中部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黄天怡， 我方子豪， 我哋决定一齐离开。 吓，你哋都走？ 唔系，你听埋先啦。我哋决定一齐离开， 咁都仲唔系走？ 你听埋先，我哋决定一齐嚟开新节目。 10月1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 下昼3点到5点， 黄天怡、 方子豪、 阿摄 三五成群， 我终于都摄到入嚟啦！ 我要买起重机， 买架跑车俾你好冇？ 我要买起重机， 买够两架跑车俾你好冇？ 我要买起重机啊！ 嗨，小姐小姐，我呢个 sales 话你听啦，如果你要买起重机咧，你要年满18岁，有足够能力操作呢啲机械同埋受过训练先得噶噃。 我会请司机。 哎呀，唔系请司机咁简单噶，因为每一次咧你出车嘅时候啊，都要揾合资格嘅人咧去检查一次噶。 嗱，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啦， 吊运安全要清楚，做足检查稳格妥。 有乜冬瓜豆腐就冇眼睇，流雨安全冇分高低大细，你隻眼开隻眼闭就闭翳，搵个注册人士嚟睇睇，有石屎剥落好大剂，乱个薄条佢讲危唔危，个窗框会唔会跌落嚟，违例僭建物就唔好制，喂喂喂嗱嗱嗱 check 楼楼楼，如要安全开心心用一世，喂喂喂屋宇署睇睇岗位定期 check 楼楼喂。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早啊，7:08啊，进入咧另一个小时，第二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不过咧频道咧就只系得翻咧一边啫，就系、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一边啦。咁啊，普通话台咧就已经喺7过后咧甩咗啦。咁如果你依家咧系听紧晨光第一线，听到我呢一把声音嘅话呢，咁你就系教啱咗呢个频道啦，就系、是、香港电台第二台。你好啊，我是彭仔程振鹏啊。咁啊，今日嚟到呢个星期四嘅早上啊，如常咧，我哋都会有好多嘅内容咧，会同大家咧一齐去分享啦。咁啊，至于咧先嚟嘅，梗系睇下出边嘅交通同埋天气状况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首先咧就有我哋嘅交通天文台嘅交通部主管， 哦、 就唔到你噶，就唔到你噶，阿 Sammy， 系大家好啊，系啊，我系卢皮仔 啊， 咁 啊 早晨啊，大家好啊，咁啊先同大家讲下嚟咧而家个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啊公主道过海咧排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龙尾都已经去到电话机楼嘅，咁另外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龙尾就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啦。咁啊，路面方面咧，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咧系慢车啦，龙尾去到果栏。而西贡公路啦，去九龙方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都繁忙啊，龙尾已经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啦。咁另外咧，出到去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咧，安秀道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井栏树啦。 哦，呢段路就比较。生面啲， 系啦，生面好啲，但系头先见到嘅 啊，好咁啊，各个路段嘅状况咧，就有呢啲嘅特别嘅报告翻俾大家听啦，咁希望咧就可以夹到你哋今日嘅外出嗰个行程啦。 啊，我又有一样嘢咧，离题讲一讲噶，我想问彭爷爷，彭爷爷你会唔会带 con 噶？ 我系唔会带 con 噶， 唔会带 con， 因为我自细咧就已经好怕将啲嘢放入眼睛，包括滴眼药水。 都系， 所以我系不能够戴到呢个隐形眼镜 嘅。但系因为我寻日咧知道一个好震惊嘅消息，之后我就好想同你分享 咩震惊嘅消息、啊？ 因为咧我都系环保啦，有时都会睇下环保嘢啦。但系咧原来我 重用隐形眼镜， 唔系真系唔好，大家唔好，真系唔好，纯粹系讲话咧嗰个 con 盒咧即气嗰个咧，即系嗰个盒咧、 那 個，原来咧你留意一下嗰个 con 盒啦，可能佢。是五号胶嚟嘅话咧，五号啊，咁咧其实系可以回收的。 哦，即系叫大家唔好就咁掉落去垃圾桶。 系啊，你谂下，你当系即弃嘅话，其实都几恐怖噶。 哇，咁啊真系呢、這个成个地球。我想无千无万个人咧系戴呢个隐形眼镜。 系啊，咁如果可以行多步，咪行多步咯。哦、我同埋我以前唔知道有得回收，所以 但系以你喺震惊嘅被呢个资料震惊嘅同时咧，有冇讲话多少资料啊？究竟如果要回收嘅话，系怎掉落去？嗰啲咩啡膠樽啊？ 係啊，啡膠樽 都係掉落啡膠樽嗰邊。 係啊，五號膠啊嘛、哦，可以回收啊。 嗱，咁啊，大家可以 你留意一下，再留意一下 啊。又或者如果俾著我咧，想知清楚一啲嘅話咧，我就會再喺嗰啲嘅搜尋引擎嗰度咧，揾下呢個隱形眼鏡盒。 系啦，可以回收 咁样，试下睇下会唔会有啲资讯咧，可以帮到自己。 系啊，啱啊，啱啊，啱啊。 啊，如果唔系就有阵时咧，未必讲得晒咁多。 系啊，但系如果可以嘅话咧，大家都行多步啦、嗯。 好啦，咁啊，你而家可以行多步离开呢一度噶。啊，唔该晒啊 ，Sammy 啊。至于咧喺电话旁边，我仲有阿 O 响树，早晨啊 O。 早晨啊，盼爷，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啊。 系早啊，喂，出边凉唔凉快啊？ 凉快啊！今日可以用凉快形容，琴日就用大风去形容啦。琴日真系仲有啲打风尾水嘅，话吹到头都甩。今日咧就有微风嘅，咁啊望去香港岛嗰边咧，个能见度都相当高嘅。咁啊今日就天气或者天色咧都相对光少少。咁但系系咪代表有蓝天底啊？或者有蓝天白云有太阳？又未至于咁啊， 即系多云啊！而家出边定系点啊？阴阴天啊？ 多云啫，未至于阴天，都系好光猛嘅咁样。究竟几时会落雨？呢一啲云咧就好难去预测，因为话晒我都报天气都报咗一段时间。 喂，阿欧啊， 识得睇天啦，不过都感觉到有一种咁嘅感觉。 系啊，冇啊，都系想揾你去用个身体去感受一下，因为咧天文台就已经发出咗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噶嘛，咁啊想感受一下出边有冇一点二嘅风吹动你咧吓。 冇喎，仲係都係四个字，我搵鱼泰山啊，暂时都 係。咁、哦、可能你企唔正嗰啲地方囉，嗬。 係啊，好啊，嗯、即係广播到希望都唔係啲当风位啊。 咁啊，係、啊。好啦、啊、喂，咁啊阿欧同你倾到呢度先啊，咁啊要同大家呢睇埋啦。整日嘅天气预测会点啦？天文台讲到咧，就今日会系大致多云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最高气温咧会系大约28度啊，吹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啊吹强风，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而下周初咧天气稍凉嘅。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咧72%，强烈季候风。风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吓，不过呢，我哋嘅晨光大学咧就无论你系打风啊，定系打呢一个嘅啊，如果你打正咗八号风，有阵时候我哋都开唔到啊。如果你个强烈季候风咧，我哋都仲开到嘅。我哋有晨光大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喺我对面咧，就坐住咗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 嗱，大壮咪，早两日就打风打得好激烈啦。啊，法律嘅制度唔知会唔会都同打风差唔多咧？吓， 哇，呢一两年都好多啊，狂风暴雨啊，咁啊，希望企得稳阵脚啦。咁啊，另外啲疫情咧，有时候去探监咧，见到咧，惩教署啲职员都好辛苦，因为里边咧好多。新嘅規矩啊，即係唔係話佢亂，即係嗰啲程序多到好似打完風之後咧，要慢慢鋪排啊。 嗯，其實我都幾好奇嘅，因為咧以往咧，我記得咧，如果係啲犯人咧，要有啲書信嘅來往咧，都有好多個程序噶嘛，即係要檢查啦，要吸引啦咁。咁如果而家要戴口罩，會唔會都有好多相關嘅程序咧？ 啊，諗起口罩咧，就以前咧，即係未有呢啲咁嘅疫情發生嘅時候咧，咁啊去到咧，咁啲懲教處都好好招呼嘅。 嗯， 咁啊有一盒。嘅口罩放喺树，就你随便攞啦咁样。咁嗰阵时都冇乜人咧，愿意攞入去嘅。哇！但系疫情之后咧，就口罩都分唔切啦咁样。同埋里边咧，因为除咗安检之外咧，做呢啲卫生啊、防疫咧，系真系多咗好多步骤嘅。咁啊，同埋某段时间咧，就要攞咗嚟做清洁啊，见嗰啲囚友嘅时间咧都少咗噶。 咁啊，讲下时间上嘅嘢咧，我谂大家都会谂到咧，就系判刑嘅刑期。其实一般咧，香港判刑嘅刑期咧，我知道除咗话真系实牙实齿判嗰个嘅年期之外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变动嘅。 啊，系啊，呢个都系一个几复杂，即系数学以外嘅问题， 计数都有啲难嘅。其实 真系要揾翻啲专人或者惩教署啲高人咧，先知道点样计算。一般嚟讲咧，就系根据翻现有嘅案例咧，其实啲上诉庭咧，基本上都接受咧，话一般嚟讲咧。啲人如果認罪咧，就三分一嘅扣減嘅。 係。 不過啲人就會問啦，咁三分一即係由幾多開始計啊？咁樣。 嗯 哼。咁咧個法官咧判刑嗰位咧就會先考慮咗一個起步點啊，就是、starting point。咁同樣咧，咁點樣定嘅起步點咧？咁咁個法官咧就會咁睇，佢話嗰宗案件若然個被告人咧係不認罪，打完之後咧輸咗，被判有罪嘅話。会判几多年监？咁、那个就叫起步点啦。 嗯， 即系简单嚟讲，就譬如佢话呢宗案件啊，牵涉咁多毒品，系一个数量。假如佢唔认罪而被判有罪呢，就要坐，譬如系9年咁计啦，咁样。咁9年咪就系嗰个所谓 starting point 咯。 系 啊，咁然之后如果佢认罪嘅话，冇其他特别因素咧，咁啊3×9，咁减咗三分一，咪6年咯。 嗯。好啦，咁呢6年如果假设啦，佢唔单止系告一条罪嘅，咁如果认2条，系咪都系只可以扣3年嘅啫，即系扣一次嘅啫？ 嗱，咁咧就咁睇嘅。咁如果咧个被告人咧被判刑咧系超过一项控罪咧，个法官咧就会逐项处理先嘅。咁譬如啱先讲咗吓，其中一条起步点9年咁。 扣翻落嚟咪六年咯。咁、又假如佢第二條控罪都係九年咁計啦，咁、又係三分一俾佢，咁啊都係六年咯。咁、就兩條六年啦。不過問題就係係唔係就六加六等於十二咧？係 唔係咧？ 啊，咁又唔一定嘅喎。 哦，唔係咩？ 係啊，數學就咁計。咁但係咧，法官就會睇下啊，咁呢兩宗案件互相嘅關係啊，咁仲有整體嗰個刑責咧，啊，究竟係唔係應該要判個十二年咧？十二年會唔會超重過重咧？咁 哦，可以咁樣㗎，咁都幾人道喎。 嗱，我哋留意一下就有時候唔覺意望到，譬如彼岸啊，美國啊嗰啲咁嘅各州嗰啲法院咧，喺聯邦法院有時候判啲重犯咧，判咗唔知200年、300年啊嘛。 點計出嚟㗎？咁即係犯咗太多罪啦。 咁即係擺明咧。点都坐唔到噶啦， 可唔可以写张借据，下一世投胎再坐过？ 咁就得个数字喺度嘅啫。啊，咁听落去就哇判咗几百年，咁实情咧就系好抵，唔使坐噶嘛。咁、但系咧就英式嗰只咧就比较实在啲啦。即系几多就几多啊。咁所以法官咧有一个考虑咧就叫做话，诶、哎、咁多项罪名咧就一齐罚，咁有个刑期嘅整体性啊。咁啊，英語咧原文因為冇讀錯，叫 totality principle。咁即係話啊，咁多項罪名加埋一齊，其實佢做咗咁多衰嘢，應該判佢坐幾耐監就啱，就以嗰個數為準。咁即係譬如咧，如果係頭先咁講兩項控罪嘅法官覺得應該加加埋埋咧坐七年係啱噶啦咁樣。咁於是咧第一項咁啊，譬如個六年咧就照坐啦。第二項嗰六年咧，佢可能其中嘅一年咧就同頭先嗰條咧就分期，咁、其他嗰五年咧就同期，咁即係變咗六加一咪等於七年咯。 好抵喎咁樣。 判刑咧輕重咧，永遠咧都有得執拗嘅。 係 俾人判嗰個咧就成日都嚴重。咁但係嗰啲可能係執法者，又可能係嗰啲 受害者 咧，就會覺得哇點解咁輕嘅、咁樣判三年咧？佢哋認為應該要判三十年。呢、這個咧就係要睇翻成個社會嘅準則嘅。 好啦，咁啊頭先講咗即係譬如話有得扣減刑期啦，咁實質嗰個係咪就已經？已经是叫做打完折头就坐足咁多年呢？ 哦，咁咧就好多人都可能听过下，又话乜嘢扣假期啊，行为良好， 系咪扣公众假期啊？ 系啊，咁啊呢个计算方法咧，可能国内嚟嗰啲又话唔系好明，咁、但 因为啲假期唔同啊嘛，即系佢黄金周有咁多日，咁我哋香港都一日嘅啫喎。 咁呢个就可能睇下啲高人会唔会再吓审视一下啦咁。但目前嚟讲，一般咧就譬如如果吓唔好咁复杂，话七年啦。如果系真系九年判咗六年嘅话咧，咁佢哋翻到去坐监咧，除非佢里边咧系即系行为不好啊，又犯其他嘢嘅啫，否则一般嚟讲有多三分一嘅扣减嘅。咁系咪折上折咧？就即系因人而异啦。咁但系咧，就譬如六年嚟讲咧，即系实际上咧坐四年嘅。 好啦，咁如果真系扣咗呢四年嘅话，咁应该冇得再减啦啩？ 除非佢哋有第二啲嘅情况出现啦。有啲咧就系里边所谓见波啦，即系话。有啲處理囚犯嘅委員會啦、就話佢啲行為咧係非常之好，睇下早啲即係好似假釋咁樣出翻嚟啦。咁再唔係咧，亦都有啲咧係所謂話啊，佢願意咧係指證其他人啊。咁以往都有噶啦、譬如係有啲乜嘢工程上出現問題啊，咁舉個例子，以前啲短裝啊。咁中間咧係有啲工程人員就話喺佢認罪之外咧，仲要去指證其他啲人啊，咁建築公司嘅老闆啊，或者係嗰啲工頭啊咁樣。咁法庭就會係唔敢講係鼓勵啦，但係因著咧係有啲人嚇，即係去法庭度指證其他人咧、就住個判監咧係有得再減嘅。 係，咁即係話告密者就有翻啲折頭咁咯。 嗱，咁啊告密咧同埋出庭指證人咧。又會被視做兩類嘅， 哦，係啊， 係啊，因為仲有啲佢英文咧就叫做 grass 咁啊有啲咧就叫 super grass 添 ，super 咁即係點？好指證好多單咁啊， 唔知咪叫超級金手指咧，咁嗰啲咧就係得到個寬減啊更加多嘅，不過就呢度就未必適合咧特別詳細講啦，係啊，不過就係話啊，咁如果係做。控方证人可以有几多扣减咧？咁、 一般法例嚟讲咧，就话整体刑期咧可以扣到冇一半咁多，可能系45%啦咁样。 咁都好多喎。 咁啊睇下你真系点睇啦，咁样。有啲人坐监坐一日都唔远噶嘛。咁即系话，假如嗰个人真系九年嘅起点，佢虽然系认罪就可以都有六年啦。但系假使间佢作为一个控方证人去指证他人咧。佢整體刑期咧就唔淨止係扣三年啦， 仲可以扣45%喎。 係啦， 咁嗰45%係用邊個數嚟計㗎？ 整體嚟計有一個大數，就好似你供樓咁，永遠嗰啲利息咧，唔係話你供甩咗之後，供咗多少月之後咧，嗰、那個利息嗰、那個本金咪少咗。 但係今次唔係要付出嘅利息，今次係反而賺翻喎。 啊，咁啊兩睇啦嚇。咁總之用九年嚟計咧，即係你45%或者簡單啲當一半咧，即係4.5年咯嚇。咁就好似头先咁讲啦，4.5年咧就翻翻去个监房惩教处噶嘛，咁又系啦。如果行为良好各样咧，咪30个月左右咯。 冇得扣啦啩之后。 咁嘅样，以往试过发生咧就系讲及嗰宗有一宗咁嘅短赃案件啦。因为第一次咧执法者去拘捕嗰阵时候咧，就唔系全部人都拉得晒翻嚟嘅。于是变咗咧有第二批人啦，有个第二梯队 second batch。咁又拉翻嚟，咁呢位控方证人又再次出嚟啦。好啦，个疑问咧就系、佢出嚟再俾口供啊，指证第二批嘅犯人。咁究竟应该法庭嘅选择系 A 冇得减啦，因为上一次都减咗一半俾佢落。B 有得减，咁减几多咧？咁如果上一次都减4.5年俾佢，今次再减4.5年， 咁就可以放翻出嚟咯。 唔使坐。咁但系如果你咧今次净系4.5年里边减一半嘅话咧，咁佢又觉得唔抵。喂，上一次我指证一个人都有4.5年减，今次指证5个人减少咗嘅咁。咁但系如果你减细4.5年俾佢，好似头先芭比你讲唔使坐。而且咧嗰宗案件咧仲有一个得意嘅地方就系、嗰个第二梯队咧。即系上咗庭吓，定咗罪之后咧，仲一个大老板咧，终于喺美国咧，将佢移交咗翻嚟香港喎。咁又再揾呢个证人出嚟指证。 咁啊，佢咁多反数噶吓。 系咯，咁呢次佢又要出嚟作证嘅话，如果九年变咗4.5年，4.5年又变咗2年几，咁今次有冇得减俾佢咧？ 会唔会减突噶？ 系咯。如果減突咗，咪要俾啲 coupon 嘅？ 有冇呢樣嘢先？ 有啲贈券， 留翻下次用咁。 將來如果判大家利是真係有事要判監，就可以攞翻出嚟用。之所以話呢啲數學難計咧，就試過有一次咧，就有一個犯人啦嚇，咁啊上訴咧就得直。咁咧就唔使再坐監啦。咁不過咧，原來監獄處嗰邊咧就唔走得住。就点解咧？因为原来佢系因为两宗案件咧，就入去坐监嘅。咁监狱处嘅计法咧就话佢而家上诉得直嗰宗案件咧，就系、第二次犯事嗰宗案件。咁嗰宗咧佢已经坐完咗噶啦。咁但系你而家得直咧都冇办法啦，因为已经坐咗。 冇得赔偿嘅。 咁但系另外一宗咧，佢冇去上诉嗰宗咧就未开始坐。所以即使得直咧都冇得走。咁即系前面嗰啲咧就冤枉监，后边一个就重新 就再坐过，嗰啲就真系应有此报嘅监啦。 咁跟尾咧就经过啊，同律政署当时去调停下之后咧，喂咁嘅样好似嘅计算，平时啲人存钱落银行咧，有一个说法叫 first in first out 噶嘛。咁有乜理由第二件案又坐咗，第一件案仲未坐咧？咁样吓，终于搞到咧系即系上诉完嗰日咧。就唔知6点定7点定8点咧，就终于都放翻佢出嚟啦。咁所以呢啲数学咧，唔一定咧系阿黄刘庚或者系啲大数学家计得到嘅。咁呢啲要问翻啲高人啦。 明白啦。咁不过咧，即系呢啲嘢咧，都系交翻俾啲法律界人士处理啦。我哋普通嘅星斗市民咧，就真系唔识计呢啲数啦，更加冇兴趣咧去自己计呢啲数啦。 大家利是咧， 咪就系咯。好啦，今朝早讲住咁多先啦。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obby。 晨光大学。I'm done with the drinking, falling flat on my face, wasted.We on my good graces can't find my friends like I'm lost at the party. I'm done with the boys who keep causing me pain, poison. When I carry the blame, it's killing me thinking I'll die with nobody. Now it's all in the past. No, I'm not going back. Oh, I'm throwing my tears to the fire. Lately I'm so damn tired of being bad to myself, bad, bad to myself. Oh, I'm hanging one hand by the wire. Lately I'm so damn tired of being bad to myself, bad, bad to myself. Yeah. I'm done being selfish. My hollow words lie so that I can't be heard, and I need a chance at a real conversation. I'm done overthinking every step that I take, poison the way that I hesitate, and I'm dying to feel some real stimulation. Mm. Oh, I'm throwing my tears to the fire, 'cause lately I'm so damn tired of being bad to myself, bad. 听紧嘅属于咧系啊 Grayson Chance 嘅 Back to Myself。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型肺炎疫情持续在欧洲反弹，法国宣布全国再次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总统马克龙亦宣布星期六起在大巴黎地区、马赛、图卢兹和另外六个城市实施晚九朝六宵禁。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将关闭酒吧和餐厅15日，只可以提供外卖和外送速递。英国疫情严峻，在野工党党魁斯纪贤要求首相约翰逊短暂并有限度封锁英格兰。约翰逊回应说，疫情警戒三级制可以避免国家承受封锁的痛苦，他不排除任何措施，但是会使用地区性的方式去达至目标。因应疫情反弹，荷兰星期三晚起局部封城4星期，酒吧和餐厅关闭，捷克就关闭学校和酒吧。美国总统特朗普14岁的仔巴伦早前一度确诊新型肺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网站发表文章，指自己和特朗普确诊之后立即要求巴伦接受检测，起初结果是阴性，但随后再检测时呈阳性，巴伦没有病征，目前他和巴伦的检测结果都已经是阴性。梅拉尼亚说很幸运，自己只是出现轻微病征，期望尽快恢复工作，又提到康复过程带来很多反思，諗到全國數以萬計民眾受病毒影響，病毒毫無歧視地感染人民，大家正處於前所未有的時代。但是他說，美國克服過很多逆境，希望新型冠狀病毒是他們可以克服和從中學習的另一個障礙。泰国警方在朝早驱散几千名通宵包围总理府的示威者。路透社引述人权律师的消息指，两名抗议领袖被捕，警方未有回应。泰国的反政府示威浪潮升级，要求总理巴育下台，制定新宪法并改革君主立宪制。警方认为示威者已经不是和平抗议，而是持续违法。政府发言人就呼吁家长劝子女顾及自身安全，离开示威现场。不过有示威者扬言，巴育下台前都不会离开。 泰国政府其后颁布紧急法，禁止五人或以上的聚会，形容很多人参与非法集会，又阻碍皇室车队，采取影响国家安全的行为，政府有必要迅速有效维持和平和秩序。由于风暴导致化验滞后，本港过去一日没有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但是消息指有十几宗初步确诊。香港管弦乐团一名乐师初步确诊，上星期五和星期六晚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演出，同台演出的大约九十几名乐师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正被安排检疫。本台从演出片段发现，音乐会主持曾经介绍坐在这名乐师身边的女单簧管乐师是一名孕妇。上星期五出席音乐会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对新型肺炎病毒检测结果是阴性。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当晚亦到后台探班，他已经接受检测，预计最快今日有结果。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已经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而家车龙排到油礼村，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而家龙尾接近清水湾半岛嘅，就系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系挤塞，龙尾接近清水湾半岛。路面情况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坪石咧，龙尾就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排到飞鹅山道。咁另外窝打路道咧，近住兰开下道来回方向车多；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咧，近住宝达村一段塞，龙尾排到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出九龙啦，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白沙湾码头；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兆康港铁站咧一段车多，龙尾菜园村；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塞，龙尾就去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啦，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 Lazy Lion。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是阿欧，我好鍾意飲奶茶嘅，朝头早呢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呢，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係、是、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Yeah. 好啦好啦，7:37啦，哦， 早晨啊，彭爷，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系啦，哎，一早起身啊，做下运动先啦， 系啊，当然咧要睇下呢一位靓仔嘅球星啊，葡萄牙嘅斯朗拿度啊，吓，喂，咁啊，佢确咗诊啦，但系睇到咧媒体嘅照片咧，依然靓仔，风采依然，仲要咧举起只手指公话俾你听。I am OK 咁样、啊， 依然靓仔， 系啦，依然靓仔啊！咁啊，透过女朋友嘅社交平台，唔系我女朋友啊，吓系斯朗拿度嘅女朋友啊， 你 啊，系啦，而家乔治娜咧就报个平安咁样啦，咁啊话啊冇事嘅咁样，咁啊确诊之后嘅斯朗拿度咧，当然成为传媒嘅焦点啦。琴日咧佢就被捕捉到喺酒店嘅露台咧晒太阳， 哦，佢喺酒店啊， 系啊，隔篱嘅酒店咁、 哦、 样， 酒店嗰啲 系啦，嗰啲即系大。都是冇嗰啲膠屏幕嘅，即係隨意都可以呼吸到新鮮空氣。 只係咪諗住 外國大啲啦？啲地方 大啲，距離不嬲都有遠開噶啦，唔使特登隔嘅。 係啦，咁啊睇住啲隊友咧就操練，咁啊仲對住攝影。机咧就笑晒口咁竖起手指公，睇嚟咧状态同埋心情都唔差。咁啊，好多队友咧都即时致电慰问啦，或者 send 下啲短信俾佢啦。咁啊，葡萄牙嘅主帅咧费兰度啊山道士咧对瑞典之前咧就。开 press con 啊，同记者朋友讲咧话，斯朗咧目前嘅状况系唔错噶，佢、一直咧都想出场，任何一位球员咧因为确诊而缺席。球赛咧都系对于国家队嚟讲系损失嚟嘅， 佢自己都唔想啦。 系啦，但系咧佢就对阵容咧好有信心。不过咧，股民们咧就对斯朗拿度嘅所属球队冇乜信心啊。斯朗拿度确诊嘅消息一出咧，唔单止成为全球各大媒体嘅头条， 股价跌啊。 系啊，咁啊更加令到咧有呢个啊叫做咧新冠肺炎效应咁样，因为咧罗列出咧好多嘅。國家元首啦，以至即係譬如 Donald Trump 啊、約翰遜啊咁樣，即係有其他嘅國家總統都中過啦。 咁又點啊？ 咁中完之後咧，個股價都會跌嘅。 哦， 係啦，仲要跌得好急下添。咁但係咧， 咁阿斯朗咧， 斯朗咧都有啊。佢所屬嘅球會祖雲達斯咧，阿斯朗確咗診之後咧，急跌咗接近7% 啊嚇。 哇！ 係啊，無啦啦跌7% 都幾多 下。咁而家低吸納啦，佢 究竟會唔會係咁樣咧？就應該要諗計仔啦。因为根据意大利媒体的报道，斯朗拿度未加盟祖云达斯之前，其实球会的价值是很便宜的，是0.619欧元、 哦、 即1蚊欧元都未到的、哦、价位是这样。但是呢斯朗加盟了之后，祖云达斯的股价即时爆升，去到历史的新高，1.343欧元，即是冲过了1蚊、升了倍几的了。估唔到斯朗確診咧，確係會令到股價下跌啦，真係舉足輕重嘅人物嚟噶。 真係要睇佢嚟到係升升跌跌啊嚇！咁啊，如果見到佢嗰個狀態都其實幾 good 啊，係嘛？又豎曬手指功咁，可能本身個人咧不嬲都係體魄強健嘅，咁所以遇到呢啲嘅疫症咧，就算中咗招咧，佢嗰個復原嘅速度應該會可以好快。 係啊，咁啊理論上就斯朗應該快過特朗普嘅，因為斯再大隻啲，再靚仔啲啊嘛，咪講就咁講啦，朝頭早講下笑啫。 做開運動咯， 係啊，咁但係就即係有多一個確診，我哋都唔願意見得到啦。咁啊， 身體健康啊，大家都 特別自私啲咁樣講，特別喺香港啊，咁啊，希望個確診數字都回落啦。琴日 keep 住零啊，零都係開心嘅、 啊。但嗰個零係可能係因為唔得閒， 係啊， 打風 或者打風啊， 開嗰啲檢測中心 都明白嘅，係 啊，希望仲係 keep 住啦。咁啊，大家抗疫嘅精神，轉個角度講埋咧，買嘢賣嘢啦，就係、是、咧英超方面嘅轉會窗市場啊。咁、琴日咧就係 deadline 啦，即係意思係咩？係啦、喺個購物日之前，你衝得切去 cashier， 即係喺收銀處嗰度俾到錢咧、你就買到嘢或者賣到嘢啦，咁、樣啦。 咁有冇啲咩嘅好交易呢？ 好交易就有啲嘅，咁、不过呢更加多系一啲最差嘅收购、你都知我个口都冇乜好口㗎啦。 差嘅都有得收购。 係啊，嗱讲下呢一个 先。咁咪即系真系差啊其实。 可能有機會買錯嘢啦，不如咁樣講啊嚇。嗱，關於曼聯方面嘅咁啊，佢哋嘅領隊咧，蘇斯克查咧就買咗呢個咧好大名嘅球星啦，卡雲尼啦。咁但係咧，卡雲尼咧仍然喺隔離啊。隔離嘅意思就係因為有機會確診啊，成咁樣就隔離之中。係啦，最快咧下週中咧，歐聯咧對巴黎聖日耳門咧先會有機會披甲嘅。不過咧早前啊，英國嘅傳媒咧就訪問咗18名咧呢個足球嘅經紀咁樣，選出咧今個夏天啊英超最差嘅收購啊。結果曼聯啊呢一個卡雲尼嘅收購咧以五票當選啊，可以話係咧恐慌性嘅。收購入面最差最差的咁樣啊， 即係啲經紀都不看好呢單。 係啦，咁但係點解蘇斯克查即係佢哋嘅領隊啊，需要做呢一件事呢？因為咧蘇斯克查咧都聞到魷魚香㗎啦。由於向大家明啦， 係咪自己身度發出嚟啊？ 係啦，咁啊，據報咧，曼聯嘅高層啊，早前已經秘密約見咗另一位新嘅領隊人選，叫普捷天奴啊，咁啊，已經同阿普捷天奴咧飲咗杯茶噶啦。咁究竟咧係咪啊，即係曼聯嘅税權會有機會易手咧？就要睇下蘇斯克查咧近排買嘅呢位呢幾位嘅球員咧，有冇機會啊令到曼聯嘅賽績咧起死回生？ 你覺得有冇機會咧？作為一個球迷？ 我觉得都冇乜机会嘅。不过转个角度，不如讲下阿仙奴啦。阿仙奴买啱人，声称啊，咁啊，买咗一位咧27岁颇为后生嘅球星，咁啊，由呢、這个马德里体育会啦，咁啊加盟啊，叫做咩名咧？托马士帕迪啊，咁啊，托马士帕迪咧就被外界咧视为可以啊重建阿仙奴嘅关键人物啦。据报咧，领队阿迪达咧一直想踢咧4-3-3嘅阵式嘅，但系咧碍于人脚所限啊，上季尾咧至到今季初咧，都只系踢翻咧三中坚嘅踢法。如果咧托马士帕迪咧强势加盟嘅话咧，阿迪达咧就可以用佢嘅火拍咧，沙加啦，仲有咧斯巴鲁斯啊，组成咧三人嘅高效中场。嗱，高效系大家揣测嚟嘅啫，究竟踢唔踢得出高效嘅感觉？ 哦，高效率啊， 系啊，高效能啊，或者 高效能 系啦，究竟踢唔踢出？踢得出呢一種嘅感覺咧，就要真係踢過先知啊！你唔能夠大家都係叫做咧紙上軍師咁樣咧，即係唔係同你講話嗱，你咁樣就得㗎啦，或者咧你咁樣三樣嘢加埋出嚟咧，就一定得。 淨係講理論就唔得嘅，要有實戰先得。 係啦， 落場睇下點。 我就知啦，如果一隊球隊有曬 C 朗、有曬美斯啊、有曬好多勁人，又碧咸又剩咁，一定踢得好。係咪一定？ 係咪啊？可能佢哋個個掛住自己係呢個王。王者嚟噶嘛，个粒粒巨星唔肯同你夹啊！ 完全正确、啊， 系咪啊？ 系啊，跟住就 踢自私波， 系啦、啊，自私波，我又中意扭波，我又唔传波， 我 又 唔会传俾你，我做乜传俾你？我梗系自己上啦， 系啦、啊，所以咧，即系每件事咧都有正反两边嘅，睇下你点睇啦。 啊，好彩我哋晨光第一线唔系粒粒巨星， 系啊， 有只有几粒， 系而我系绿叶啊，绿叶系 安全， 安全嘅， 夹到啊，好啊。哇！以下落嚟呢一个嘅单位咧，合唱嘅呢首嘅作品咧，就真系人又多啦。 我唔够胆讲嗰啲系绿叶啊，吓彭爷。 哦，咁啊，肯定系前辈同后辈啦。 系啊， 前辈系陈洁玲姐姐，featuring 咧有好几位咧后辈嘅歌手啊，太多讲唔晒，标本。 九点，不觉唱已一早无话了。遥看烛光点，转眼四周孤清， 昏暗了。红调， 空手背，一再涂改空间的线条。 喝到半夜， 迷眼多轻飘。到唱下的光不是笑，光中飘本苏醒了， 两调暖色可否拍夜，亦行再度灵动深夜，又再舞厅花都眼乱，尽情暂借华丽光影， 但现在无语。在这方形， 留在你家。 彩，以明旧色的失性都崩掉，亦折了针治疗想分裂，如亦忘掉一体一切之解了，逃离框架总算总解脱。 迷在这杯空想格调，渐陶醉重现轻佻，顺服意识自然越狱， 留在夜间只怪给爱多感化吧， 仍还在却欠望人 休假，长袖无疤都已封印与悲壮， 终极宣布得善情，总算给你一个宣判当正式处刑，不及编本小说，不过想说明 痛在牺牲率性， 这个光法似处烟，都惊你观察到我心里阴暗面， 无理想象得咁好， 无真心相爱只有假信徒， 还伪装敢付出， 我想法只有一个， 我想爱得我一向想爱得比较稳妥， 不过自问并未自禁，单单家中一个， 身边几多 通通只等我偶遇，无谓安于此处， 若然再无语，困在这荒营，现在便无语，告别这荒营，愿望越遥远，我越见荒凝，欲望蔓延了，却自制荒凝。 7:50嘅早上时间，刚啱听过有呢一首嘅全新嘅派台作品啊，歌名叫做《标本》，唱歌嘅朋友咧有阿 Miss Chan Chan 啊，陈洁玲。以及咧就一班咧系男歌手吓 ，featuring 有啊六位嘅朋友，包括系柳应婷啦、MC 张天赋、Eagle Chan、Lucas、梁瑞峰同埋陈乐。 灰色，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嘅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嘅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那同大家咧再望多次呢个天气方面咧，就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都依旧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72%嘅，要注意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直播室呢一度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啊，晨光第一线，咁啊有我彭仔同埋有阿 O 响住。 Hello， 今朝咧都系同大家去美国， 好去美国好啊， 但系咧。是两单咧截然不同的事情嚟嘅，一单咧就是开心嘅，因为咧系听音乐，但另外一单咧就好惊险嘅，有人入屋行劫。 系 好啦，先讲咧就系轻松听音乐先。咁啊，讲到美国纽约咧，佢哋有一个嘅爱乐乐团啊，有一个乐团咧就系经常都会表演嘅，不过咧就系。因為呢個疫情關係啦，咁所以佢哋咧就將個舞台咧呢輪咧就將個舞台搬到去邊咧？搬到去行人路， 哦、 即係話玩快閃、 哦、 玩 busking， 咁係啦。嗱呢一種嘅户外快閃演奏會咧，就成為咗佢哋咧係自從呢一個夏天以嚟啊，到依家咧都係 走訪咗唔同嘅地方嚟到表演啦，咁咁佢哋咧就喺表演嘅過程入邊咧，都會係吸引到一啲嘅民眾啦，咁啊企喺度咧欣賞咁嘅，咁可能你就會話啦、嗯，哇，咁咪即係聚眾啊，咁又會啊，會唔會播得毒㗎嚇、啊？播呢個疫病情啊，又有好多啲病毒周圍走，會唔會啊？好啦，你可以繼續聽落去，你就知道咧佢都有一啲嘅準備嘅。嗱、嗯，呢班嘅朋友咧，咁佢哋咧每一次出動咧，都會咧有一架紅色嘅小貨車，咁啊載住佢哋嘅音響啊、樂譜架啊、燈光啊，以及咧有好多橙色嘅雪糕筒嘅。 OK， 橙色雪糕筒究竟係做乜嘢咧？ 就係愛嚟咧。保持嗰啲觀眾嘅社交距離啊！ 叫你唔好行咁埋啊！我喺架紅色貨車嗰度咧，準備拉嗰個 violin 啊，咁樣啊， 以至到咧、嗯，可能你啲朋友咧駐足喺度睇嘅時候咧，都整翻啲距離位置俾你哋跟一跟嚇，咁啊唔會咧話係因為聚眾咧而破壞咗個社交距離啦，咁、嗯、樣咁都係好嘅。 但依然係有一個打賞嘅兜喺度咯，都係擺翻喺嗰啲雪糕桶旁邊啦。你俾錢可以遠少少俾嘅， 我又唔係好見，我又唔係好見到佢有個兜喎，人哋係表演啫喎，咁樣。 係咩？ 好啦，嗱、嗯、咁有冇我要再望真啲先啦？喺一啲圖片我見唔到，咁啊。其中咧就佢哋咧亦都有表達到咧，喺呢個疫情底下咧，佢哋雖然冇得喺一啲演奏廳度表演啫，要走到去街上邊，不過咧佢哋都係覺得開心嘅，因為咧啲演奏家話咧呢一種嘅快閃演奏會啊，其實都幫到佢哋啲音樂家咧疏解翻呢一種不安嘅情緒。 哦，原來係咁。係 啦，即係有得咧玩下音樂咧，可以即係舒緩下自己的情緒咁。 自己都陶冶下性情啦。 喂，不過咁而家嚟緊咧。今個禮拜六咧，就係佢哋呢一個紐約愛樂樂團咧，係最後一場嘅快閃演奏會啦。咁講點解會最後一場咧？又冇解釋。不過咧，佢哋之後咧就要去到出年嘅春天咧，先至會再咁樣舉行呢啲快閃演奏會。咁、嗯、啊如果喺當地咧懂得欣賞嘅朋友就唔好錯過啦，係咪？好啦，咁、至於話有另外一單都喺美國發生，但係就好驚險㗎啦。 嚟啊！ 入屋行劫，幾恐怖啊？係咪啊？但係最終咧，嗰個結果咧，又即係你會覺得咧，真係開心啦咁樣。好啦。咁啊，話說咧喺美國嘅印第安納州咧，就有一户人家。 係。 咁啊，呢一個咧係一個平常嘅早上，其實喺上個月嘅30號啫。 嗯。 當其時咧係朝頭早咧，就係做完晨光第一線嘅啦，就做緊風騷快活人嘅時候。 嗰、那個時間 係10:30。 係10:30。 早上10:30。 對標10:30。 係啦。咁喺呢個時候咧，呢一間屋裏邊咧就有兩個小朋友嘅。其中一個咧就喺度玩緊啦，另一個咧就喺大門嘅附近嗰度啱啱行過咁，咁而媽媽咧就喺呢一個嘅屋裏邊咧就燙緊衫，突然間就有啦呢個門鐘響啦噃，啊其中啱啱行過門口嘅嗰個細路咧， 細路仔 真係唔生性啦，就開咗個門， 係啊，都冇，係咪爹哋？爹哋 一開咗門，原來有四個蒙面大賊咧，就衝咗入屋啊！ 日光日白喎、啊，講緊係朝頭早， 仲即刻咧挟持住第一個細路啦，然之後跟住咧又捉住嗰個媽媽啦咁，咁仲有一個細路仔噶嘛，係玩緊噶嘛，佢係玩緊玩具車，佢即刻咧就即刻將嗰個玩具車咧當武器咁樣咧，係掟去其中一個嘅賊人嗰度啦， 但係冇用嘅心碎。 唔係、有用喎、 唔係話 佢唔單止將呢個玩具車呢、這個小朋友咧，佢有名嘅呢、這個細路咧叫做David Johnson， 佢係得5歲嘅啫。佢當其時咧，因為咧見到咁樣嘅情況咧，就救媽媽，要救媽媽就係咁掟啲玩具。 係 果然咯，嚇到嗰個四個賊人咧走咗。 乜嘢啊？ 但其實嗰四個 賊 人話係有槍嘅。 哦， 係啊。咁喺呢件事入邊咧，嗰啲賊人就冇開過槍啦。咁而好彩就係話咧，成件事就冇人受傷，亦都咧冇財物嘅損失。 係 而整件事咧係有閉路電視拍低咗， 一定啦。 所以呢個細路仔呢個5歲嘅David Johnson 咧就成為咗小英雄。 嗯， 不過其實我覺得呢嘢唔值得鼓勵啊嚇。 梗係啦， 哇，好危險㗎，即係亂咁嚟，打陣真係命仔都冇啊！所以咧，即係咁不幸咧，遇到呢啲咁樣嘅大賊光顧屋企咧，都要小心。 你會點啊？ 我梗係病埋啦， 我會。 sorry， 隨便，舉手先，啊、 我就一定會病埋先， 係啊， 同埋咧，如果喺美國咧，梗係要打九一一， 梗係啦，冇錯 ，Lady Gaga 911。 Of leaders keep repeating self-fading phrases. I have heard enough of these voices. Almost like I have no choice. This is biological stasis. My mood shifting to manic places. Wish I laughed and kept the good friendships. Watch life feel like gold. 今日嘅 911 时间都差唔多到早上嘅八点钟，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忙， 唔怕再赖床。 尽快从水灾后重建经济。欧洲国家联赛 A 二组，英格兰大部分时间十人应战下，主场0-1不敌丹麦。马古尼在31分钟扫跌多尔贝治，球证向他出示第二面黄牌。另一名守卫卡尔获加禁区内犯规输12码，基斯甸艾力神主射极刑破网，最终作客一球弃走英格兰。比利时有卢卡古梅开二度，作客2-1击败冰岛之后，暂时排在 A 二组榜首。A 一组波兰3-0击败波斯尼亚之后升上榜首，荷兰1-1逼和意大利。A 三组法国作客2-1击败克罗地亚，葡萄牙3-0击败瑞典。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3,549点。跌了7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8.91美元，卖出1899.6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14，瑞士法郎0.913，加元是1.315，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666。天气方面，一股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另外位于菲律宾中部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咯。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清水湾半岛。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日难开下道一段慢车，去沙田呢就排到去创资中学，去尖沙咀车龙就在深华实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日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日马油塘村，在新界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就慢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日豪景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大榄上车，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深井一段都是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听闻你要翻朝早喎，咁我点啊？ 莫莉，你放心啦，有位猛人会嚟睇住你噶。 边个先 ？Hello， 大家好，我系彭晴啊。 哇，呢、這个中女杀很大噶喎、啊。 咁你以后自己醒醒啲啦。 10月19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彭晴、妞妞。庄安怡、莫莉，敏感时刻。 Hello， 我朱海婷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是、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迎接朱海婷啊，早啊，海婷， 早晨彭仔，早晨欧，各位晨光听众，早晨 啊，真系今日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吓，咁啊，海婷咧暂时嚟讲咧，今天咧都系 last day 咁滞噶啦，系啦，咁啊之后嘅日子咧，我哋 唔好咁快搞到我好太感性、啊。 唔会话我觉得我同阿 O 应该搞唔到你感性 得嘅，一阵我哋俾啲心机，俾我出啲力，焦翻个头，换翻件恤衫先。 我哋要好好咁样咧，珍惜享受埋今日呢一个嘅节目时间、由依家去到早上嘅10点钟啊，晨光第一线喺香港电台第二台，要争取读多两次啊！天气 好啊，同大家讲下天气先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啊，就系、是、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8度噶，吹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吹强风，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噶。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啦，咁啊，下周初咧天气会稍凉嘅。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都系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 系啦，咁啊。至於喺呢個農曆方面，今日咧就嚟到係8月29啦。今天咧，哇，喺水蛇春咁長，嗰啲適宜嘅東西，適宜嘅事情，包括祭祀祈福、做廟 出火都得个出火，求医亦都系适宜嘅。仲有啊，求医嘅治病啦。咁啊，杂艺呢、這个比较少见到啊，杂艺 即系 学嘢咁样， 武功咁样 系啦，杂艺啊。啊！啲藝術嘢啊，或者係啲武功啊，啊啲招式啊，都可以打。另外咧，仲有結網。 嗯。 啊，今日亦都適宜咧破土栽種。今日亦適宜咧係牧養。作廁廁所嘅廁啊。 嗯。 以及咧就立勸交易、開市、立財啊，經絡。都有啊，呢啲咧都話係適宜嘅。咁至於今日有冇啲乜嘢係要記一記咧？咁啊，通勝呢度顯示咧就係嫁娶，今日不宜嫁娶，同埋掘井、伐木。呢啲系啦，咁大家可以参考啦。 系，咁呢个时间又要交俾财金达人睇下个 市 咯。 系啊，嚟咯。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 ，Heidi。 早晨啊， 系今日咧要请我哋晨光好朋友啊，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Hello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 ，Heidi 啊，晨光听众啊，好。 早晨，早晨啊，喂，睇下咧，隔晚美股啊，麻麻地啊，道指要跌啊，跌165点啦，咁啊，佢嗰啲富国银行咧都要跌落去啊，跌咗接近6%啊，咁啊，有冇机会影响港股先？咁啊，美股方面系咪又系有啲转势 feel 啊？交俾咧 Dicky 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晒。 好，先讲外围美股，咁当然啦，即系其实过去呢段时间都系威系势，也文也武咗好一段时间噶啦。嗱，讲得搞笑啲啫吓，但系当然喺目前呢一刻咧。都是一個即係反彈過後的回吐啦，唔好忘記其實曾經一段時間，美股由高位講啊，即係特別是納斯達克指數都有成一成的跌幅，真係去到嗰刻咧就止跌就回穩，並且咧就回升再反彈，咁而琴日咧亦都真係有少少回落啦。嗱，當然即係擔心嘅因素咧，又嚟嚟去去都係嗰啲。包括咧就係話，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到美國總統大選11月3日，唔係剩翻好多日子嘅啫。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咁大家都去諗啦。哦，咁即係數數手指，會唔會真係喺即係臨近選舉前，會真係有啲所謂嘅黑材料啊？即係對對方陣營不利嘅消息發布啦。當然冇人知啦。不過可能大家就會驚啦。哎，會唔會呢真係講得白少少，啲哪吒招就係呢啲出時間出咧咁。咁仲有好客觀嘅現況就係話，實際上嗰個所謂嘅即係刺激經濟嘅方案咧，到而家咧都未話真係可以落實得到。咁啊，即係好多變數啊嚇。咁所以喺目前即係對於你話美國經濟嘅展望啊，尤其是對於佢哋未來真係喺疫情後嗰個復甦之路啊，甚至乎到而家喺即係美國同中國之間嗰個博弈嘅關係啊，哇！呢即係呢所有嘢咧，其實即係個問題啊冇解決過，基本上。不過問題係大家就有段時間就當個問題就睇唔到嘅啫嚇，咁而家又攞翻出嚟噶，咁所以即係有翻少少即係下跌就正常嘅，同埋啲傳統股份，頭先你話 Wells Fargo 啊，即係一啲傳統嘅銀行股啊，咁即係都難以避免啦，即係起碼喺而家呢一秒鐘，當個指數真係走弱嘅時候，咁亦都見得到啦。咁喺短線咧，其實三大指數都有少少啱啱好去到兩個頂嘅位置，即係啱啱好。有個雙頂咁，即係未能夠突破前高位啦。標普係咁啦，道指係咁啦。咁就算你話即係好強好強勢嘅 Nasdaq 咧，都同樣出現呢個情況。當然啦，佢哋出現呢兩個頂嘅 時間有少少不盡相同，咁但係起碼喺而家呢刻就圖表上睇，嚟到而家呢啲位置咧，即係譬如 NASDAQ 即係萬二點嗰頭近咧，咁即係再突破上去嘅阻力比較困難啲啦，只係咁講 嚇。嗯，我呢邊商咧就睇翻啦，內地咧就係呢個十一長假期啦，哇，好多嘅消費報告咧都非常之好睇嚇。咁尤其是咧就係望下啲大型嘅科技股啦，譬如阿里啊、騰訊啊、美團等等呢啲 ATM 咧都創咗一啲歷史高位啦。所以咧今日就想同德基咧就睇下，由於咧啲數字太靚，譬如呢個美團啊，近日公布咗咧就話佢哋啊2020啊十一長假期嘅生活消費報告啊，好有 lifestyle， 好啱我同德基一齊睇啊， 好啱我。 啊、又因为我哋就讲到啦，内地啲疫情都有即系得到控制啦，所以喺复工复产全面推动之下咧，其实十一嘅假期佢哋啊嘅消费，无论喺吃喝玩乐方面各个嘅领域咧，都已经啊恢复到去疫情前嘅水平，甚至乎系超越添。例如啦，佢哋用好多方面嘅消费就同五一嘅假期去比较啦，譬如全港餐饮到店餐嘅订单，即系去嗰度食噶啦，系咪？咁就比五一咧都急升咗78.4% 噶啦，咁啊，譬如10月3日啦，美團嘅門票亦都咧創下咗單日入園人次突破500万呢啲新紀錄啦。佢哋嘅 Apps 入邊啊，電影訂單又比呢個五一升啦，啲酒店 Apps 嚇亦都係比五一嘅時候都同期升咗2倍嘅訂單，等等等等啊。所以大家就想問一下啦，咦，究竟喺呢啲大型嘅科技股啊，同埋新經濟股當中，係咪可以繼續留意？因為佢哋都陸續破頂。如果係嘅，你覺得應該點揀呢 ，Dicky？ 系，头先阿 Heidi 报咗啲数字，我又讲个仲夸张啲嘅。 好啊。 头先你讲订单啦，即系喺通过佢嗰个手机应用程式，譬如餐饮服务啊、旅游服务，有一个服务咧仲夸张，电影嘅订单，电影嗰个咧系增长260倍，即系 比五一嗰阵时 好。系啦，嗱，当然嗰阵时疫情啦，吓咁个基数唔同啦。不过咁讲，真系好亮丽嘅，所以就真系令到佢股价哇，即系如入无人之地咁嗱。即系当然过去我都讲好多即系新经济嘅股份，我睇法啦。美团亦都有讲啦。咁最关键嗰一点咧就系、是。真係嘅，再長遠啲到啦，我都仍然睇好佢哋。即係當然睇好係由舊年開始到而家啦。舊年都講話喂，其實佢哋陸陸續續有機會入恆指嘅。雖然恒生指數公司未講話可以，好啦，後來話得啦，得咗之後咧就終於有兩隻入咗啦。咁到現在咁當然好快啦。其實講緊嚟緊又會又有恒生指數季度檢討啦噃。咁當然大家又會喺度計啦。咦，上次美團唔得，今次得唔得啊？咁就算美團今次唔得，下次都可能得㗎喎。咁仲有其實如果美團得嘅話，咁其他嗰啲第二上市啊，同股不同權啊，都可能可以㗎喎。包括京東嗰啲在內，正所謂好似好多年前啊影帝張家輝個廣告咁，即係你而家冇，但係將來可以有。咁所以呢呢個係我好堅信嘅，即係頭先我講啲名呢，我深信將來全部都係恆指成分股，就唔係淨係呢一個小米同埋阿里。咁當然答下 Heidi 嘅問題呢，真係長遠我都好睇好啦。不過真係好短線呢，好短線，譬如講緊未來即係一兩日呢，我又擔心真係佢哋有少少呢全部都去到啲重要阻力區啦，有新高啦。咁但係外圍呢同類股份又有少少跌啦，咁我覺得唔排除可能會有少少獲利回吐嘅，即係喺好靚嘅數據背後，即係基本上所有我哋睇到，你話京東之前嘅業績啊，你話即係到阿里嘅即係話購物日啊，即係所有嘅呢一啲嘅數字咧嚇，我哋都有一啲好大嘅憧憬嘅，咁即係4:1，咁好快又嚟，係咪？咁所以即係嗰個炒風未完，咁但係由而家咧呢刻咧，可能大家又會將呢啲好靚嘅數據咧，又會將放咗喺，咦？咁但係好似螞蟻金服又即係集團又未咁快上到，可能又要等到呢、這、一個即係美國總統大選後。喂，咁啊 TikTok 嗰個即係分拆又好，被拆骨又好，點講都好啦，嗰個計劃又可能有延遲，即係變咗呢一啲咧，又會成為咗少少嘅變數。但長遠我都係睇好嘅。咁但係如果你好短線喺呢一秒鐘咧，即係我過去嗰幾個星期都講話啊，即係新經濟股繼續去追捧咁。咁但係由兩個星期前到現在累積嘅升幅咧，我就去到而家呢一秒咧，我又唔會太進取啦。即係我唔會叫大家喂買啦，即係繼續 即係喺人創新高之後就即刻接貨咁樣咯。 係啊， 係啦。 啦，我又而家呢一刻咧，我又會保守翻少少，即係話如果你又未有貨，一直都真係得個睇字，即係弱弱弱市，即係好想買，咁我覺得唯有就忍一忍手啦。咁但如果你話我揸咗，一直有好心理養咧手 ，OK 唔理佢亦都冇大問題咯。咁你話我係即係持有指數相關 ETF， 咁即係更加係低風險嘅，咁我又覺得更加唔需要太過擔憂。咁但係如果你話呢一秒鐘再去高追啲 ATMX 咧，咁其實就即係可能會有少少。即係股價波動嘅風險， 其實好似女士們咁啦，你可能想買某一啲嘢，你鎖緊咗目標，揀定咗款式啊，揀定顏色，咁好似而家咁，你揀定咗呢啲 ATM 當中嘅某隻股份，咪揾個靚位啊，或者揾個好時機買咯， 做少少優惠嘅時候，即係唔係話要最平嗰陣，因為最平嗰陣冇貨啊嘛， 係啊係啊，冇錯， 買袋嘅計啊嚇，咁但係可能即係等個少少折扣咯。雖然 Heidi 買啲牌子就未必有折嘅， 係啦， 但係都要等個好時機買嘅， 係啊，都要排隊啊，可能買嗰啲牌子咁。但係調翻轉頭，我係不如講啲宏观啲啦，咁啊市场都聚焦啦。国家主席习近平啊出席呢个深圳嘅经济特区建立啊40周年嘅庆祝大会啦，咁啊都有送祝福嘅说话嘅，咁亦都看之为有一啲新嘅纲领啦，咁啊关于大湾区啦，以至深圳同埋香港大家有啲朋友看之为较劲啦，有啲朋友看之为互相帮忙啦，咁啊喺主席嘅讲话入边有冇啲投资嘅玄机或者关于叫做投资嘅？层面点样解读啊？主席嘅讲话咧，的期交俾你啦。 严格上嚟讲，我谂恒指有500点嘅升幅，都因为呢件事咯。嗱，当然喺当内地啲传媒，包括新华社啦，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去深圳南下吓，咁啊庆祝40周年呢个特区嘅成立。其实由嗰一刻个消息出嚟咧，股市其实已经即时有反应，即系先讲嗰啲深圳相关概念股啦。跟住就算個名冇深圳兩個字唔緊要，一樣升嘅。點解總部喺深圳都得㗎啦？大家睇下騰訊 咯，係啊，係 咯、啊。咁跟住咧，即係當真係尋日呢一個慶祝40周年。咁當然其實你話過去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啦，即係係演活咗一個不可能嘅奇蹟。呢、這個真係事實嚟嘅，因為你諗下個 GDP 升咗1万倍，即係全世界唔會見到有另外一個地方可以做到呢樣嘢嘅。咁但係。好客觀嘅事實就係你話喂，咁但係短炒股市又如何呢？咁我又覺得真係星期經靈星期一，咁跟住禮拜二打風，再加埋星期三相關嗰啲即係概念股份嗰啲升勢咧，咁就已經係真係真心講又反映咗。咁同埋亦都有好多咧，都係同過往譬如話即係一路炒緊譬如大灣區嗰啲概念啊，都有關係。咁當然即係區內未來嘅發展咧，都真係。繼續係一日千里㗎啦，即係你話深圳嘅資本市場，你話深圳嘅 GDP 其實喺3年前已經超越咗咧呢個香港，即係呢個真係好客觀嘅數據啦。但係如果你話我哋再即係長線啲去睇咧，咁、那個定位有啲唔同嘅，譬如香港個資本市場係話有美國啲中概股回歸啦，大型嘅股份啦，咁樣即係國際資金可以隨時進出啦。咁深圳有少少唔同啦，同上海都唔同，佢哋可能係個定位可能係啲細啲嘅企業啊，初創企業啊，一啲深圳創業板嘅企業，咁大家都知道都係好活躍啦。咁所以大家都有大家定位嘅，即係我哋又睇妄自菲薄啊，我哋香港繼續有嘢做嘅。咁不過即係。個對手或者咁講啦，我哋即係輪比輪嘅深圳係的而且確好厲害下嘅，尤其是喺各行各業，特別係即係新經濟啊、互聯網啊、電子商務科技嗰啲咁。但如果你話純粹講即係喺個對於股票市場個短期嘅刺激作用咧，咁我又覺得即係呢一個即係40周年或者習主席南下呢個消息咧，其實就已經係反映咗。如果你話喂再炒相關概念股，而家呢秒鐘就遲咗啦。 係啊，同埋琴日都深圳系嘅股份都有啲散水 feel 啊，咁所以散股民都要睇實個大市啦。聽下呢個環節咧，你會知道更加多啊嚇。今日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我冇持有嘅， 好。 好，聽日再傾，拜拜。 拜拜。 二台通识60秒。 喂喂，你睇咩睇到咁入神啊？ 我搵紧工啊，咪睇紧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嘅资料咯。呢、這个计划系专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人参加，除咗有免费嘅培训课程，仲会帮你搵埋工添啊！ 咁好，啱晒我哋、 啊。系啊，由9月1日起，计划仲会发放留任津贴俾参加在职培训嘅学员。 鼓励他们接受和完成6至12个月的在职培训。只要学员在全职在职培训职位留任满3个月，就可以拿到3000元的留任津贴了。视乎在职培训期的长短，津贴金额最多12个月总共有12000元。 哇，咁正，等我都快啲上去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r.gov.hk 睇下多啲资料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60秒。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听完 Dicky 分析股票、经济，是时候要听下 Heidi 有啲咩同阿彭爷爷倾诉， 都同你哋讲好多数字，不过咧就系同你嘅健康有关，所以咧嗱 ，Dicky 如果你继续听紧三次，你都要听埋，因为我觉得都啱你听啊。嗱，咁啊话秋风起就乜嘢啊？ 三蛇就肥系咪啊？ 系啦，可能有啲人中意食啲补身啲嘅蛇羹啊，有啲人就话哎呀要好似阿 O 咁，我都知道佢准备食呢个大闸蟹啊，甚至乎已经开始咗嘅就系边炉嘅季节。 吓，打边炉啦？ 其实好多时咧，而家打边炉都唔限季节噶啦。咁啊系。咁啊，夏天都有啲朋友就系去开住冷气啊，喺屋企咁样打边炉，甚至乎出外噶嘛。咁所以咧，我都想提定大家啦。咁话唔掂系我最后一集，希望你哋嘅健康都继续系去把关嘅。就系啦，同你哋讲下究竟打边炉当中边啲嘢系个卡路里最高嘅。咁、大家食之余咧都要咧留意翻自己嘅健康。 我估 系 公园。 哎，公园都啱，其实公园咧都系排名啦。我而家咧 有， 我有头九名喺度嘅。 腐皮 啱， 即系知足啊， 知足。 腐皮响铃，响 铃，响铃。 阿 O 中咗啦，响铃咧。 有冇知足啊？ 知足就冇喎，反而唔係。如果你覺得知足同山根啊嗰啲差唔多嘅，但其實知足就冇炸咯。 啊，我要 啊，唔係我都有炸， 啊、 但 就 冇山根啊。誒， 嗰啲就好油淋淋，係響鈴係啊， 係啊，吸曬啲汁。 哇，好鬼肥啊！ 仲要大家咧係經常浸落去，唔係食一條喎，起碼可能係三四條喎。亦都要睇埋你嘅湯底係咩喎？如果你睇緊係你飲緊係麻辣湯底，仲哇吸曬啲湯。 咦，我哋中咗兩個，又噏咗兩個。 好 ，very good。響鈴排第一位咧，講一條就係752個卡路里。 哇 ，number one 嘅呢個。 呢個真係嗱，咁隨之而嚟嘅形式形狀唔同嘅，去山根啦，波波咁山根都有成661個卡路里啊。 仲未計嗰個餐肉啦， 餐肉又冇上榜喎。 係咩？ 係啊，餐肉其實我又覺得佢。未必是 最傳統啊，或者最傳統打邊爐。 頭幾位你哋中嘅啦，例如你哋好中意食嘅炸魚皮，都唔擺落湯，已經每人 係啊，就咁食當小食咁食啊。 炸 魚皮都超過600個卡路里嘅，當然臨尾你加個即食麵咁樣吸埋啲精華嘅湯，就473個卡路里即食麵啦。但係你真係唔好睇少頭先講嘅，你哋講嘅幾種丸啊， 係 公丸、牛丸、芝心丸，甚至乎咁啊好多餃類啦嚇，魚皮餃。咁因為佢皮咧都係會相對地可能比水餃啊嗰啲咧會吸嗰個油分比較犀利嘅，所以你講喺丸丸當中咧，公丸、牛丸、芝心丸呢一個嘅魚皮餃，嗱我唔計你有其他各類型嘅芝士丸啊，嗰啲蟹子丸啊，你自己都知道有幾嚴重嘅啦。呢幾樣啦，公丸係超過200個卡路里啊，頭先啊魚皮餃、牛丸、芝心丸都過100嘅啦，150嘅啦，但係肥牛嘅當普通肥牛就超過300個卡路里。如果你系食和牛啊，或者各类型，你睇翻个肥民嘅分布咧，你自己就唔该着两地加翻呢个卡路里嘅数字落去啦。 哇！但系其实嗰片牛肉好鬼薄嘅啫， 系啊， 风都吹得起咁样， 起码都要十块八块啦，大家 小心吓，大家食得嚟都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警告国际金融机构切勿同被指打压香港民主而被制裁的人进行业务往来，否则这些金融机构亦可能面对制裁。 美国财政部在八月宣布制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等11名香港和内地官员及前官员。根据国务院星期三向国会呈交的报告，被制裁人士少了警务处前处长卢伟聪，又说会在60日内披露和被制裁人士有重要商业往来的金融机构名单。報告提到國務院留意香港近期事態發展，包括有反對派議員被捕、修改教科書以消除公民抗命和三權分立的講法，警方拘捕幾百名抗議押後立法會選舉的和平示威者，特區政府拒絕向被視為批評人士的外國人發放簽證等。這些行動表明北京正積極尋求破壞香港的自治，未能履行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列明的義務。新型肺炎疫情持續在歐洲反彈，法國宣布全國再次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總統馬克龍亦宣布星期六起在大巴黎地區、馬賽、圖盧茲和另外6個城市實施晚九朝六宵禁。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将关闭酒吧和餐厅15日，只可以提供外卖和外送速递。英国疫情严峻，在野工党党魁斯纪贤要求首相约翰逊短暂并有限度封锁英格兰。约翰逊回应说，疫情警戒三级制可以避免国家承受封锁的痛苦，他不排除任何措施，但是会使用地区性的方式去达至目标。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连续第三日对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巴雷特举行审核听证会，对于总统特朗普曾经提到拥有赦免自己的绝对权力，民主党参议员莱希问巴雷特总统是否真的可以赦免自己的罪行。巴雷特回应说，有关问题从未经过诉讼，无法提供观点。虽然巴雷特强调没有人可以凌驾法律，但他同时表明最高法院无法控制总统是否服从裁决，指最高法院的裁决有法律效力，但法院缺乏执行力。另外有議員問巴雷特是否反對過被稱為奧巴馬醫保的平價醫療法案，巴雷特說過去對法案裁決的批評是作為學術界人士表達意見。泰國警方在朝早驅散幾千名通宵包圍總理府的示威者，路透社引述人權律師的消息指兩名抗議領袖被捕，警方未有回應。泰国的反政府示威浪潮升级，要求总理巴育下台，制定新宪法并改革君主立宪制。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3,543点，跌8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8.42美元，卖出1,899.25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5.18，瑞士法郎0.913，加元1.316，人民幣6.717，英磅對美元1.302，歐元對美元1.175，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665。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车龙喺北角政府合处，西行排到去李景湾；咁东隧九龙入口啦，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车多，龙尾观塘码头，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就在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大榄，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搵个老师再操下。 令到亚军表现已经好好啦，性格能力人人唔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系佢有兴趣。你睇，自从参加咗朗诵比赛，佢成个人自信咗啊！ 咁又系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亚洲、 欧洲、 非洲、 北美洲， 全球一体化， 经济、科技、社会、文化， 世界。 变得一模一样， 有个地方就是不一样。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不一样的哥斯达黎加，带你睇下当地点样逆向世界潮流。喺人人斩树嘅时候就走去种树，仲系咁放生濒危动物添。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那欢迎大家咧翻到嚟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度听住晨光第一线啊！时间嚟到星期四嘅朝早8:38噶啦，直播室咧有我彭仔，再加埋朱海婷啦，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天嘅星岛日报嘅头版头条吓，内容讲到啦，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寻日举行啦。国家主席习近平就高度评价深圳特区的成就，就讲到明深圳是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引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丰富一国两制新实践，是新时代赋予深圳的历史使命，中央寄予厚望。咁佢话咧，深圳要推动粤港澳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发展具国际一流水平的金融、会计、法律、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建设成全球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他并且重申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决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的。咁而喺呢一个嘅庆典嘅同时咧，咁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寻日喺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发表讲话，咁要求咧深圳要充分运用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年咧系嚟到内地学习、就业、生活，促进粤港澳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而本港教育界人士就指出，香港本地发展空间非常有限，如果能够让年轻人去到 粤港澳大湾区甚至是内地其他城市发展，将会为香港青年向上流动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亦都有大学教授希望香港可以是同内地大学有更多交换生计划，并且争取安排香港学生去到内地企业实习。咁话噶，呢个嚟自今日咧系《星岛日报》嘅头版头条报道啊。 好啦，信报方面嘅头条就讲到啦，内地改刑罚禁揽客，揽是招揽的揽，就是客冧赌股的。中国为打击大量资金流出参与境外的赌博活动，于正进行这个修改的刑罚当中，而把境外赌场人员组织招揽中国公民出境去作博彩的活动正式入刑，是即是说入刑意思即是追究刑责，加大这个的惩罚力度。在博彩监管是越趋严重之下，澳门的赌业人士就预料内地赌客前往澳门的意欲会大减，贵宾厅和高端中场业务恐成重灾区。澳门博彩业中介人协会的会长亦都讲到，不排除有部分的中小型赌厅或者会因此而结业的。看回中央几位国家监委网站就发表这个文章，指出跨境赌博属于严重的这个违法的犯罪行为，导致大量的资金外流，损害国家形象和经济健康。为进一步打击跨境的赌博，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二审稿已经在今个星期二13日提交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审议，将会进一步加强开设赌场罪的这个罚则，同时把境外赌场的人员组织以及招揽中国公民出境赌博就增立为罪行。睇翻啦，有啲嘅即系大行啊，亦都即刻作出呢个分析啦。嗱，呢一次修例咧，同2010至2014年期啊，呢个贵宾厅业务受压嘅情况系唔同。嗱，当时咧中央就系以呢个打贪为重点啊，但系现时呢啲新嘅刑责咧，就系会直接打击博彩活动，佢嘅规模啊、时间同埋程度都系比以往咧更加之严厉嘅。咁啊，亦都有大行估计，今次修法嘅消息咧，就会令到赌场嘅大客啊避开前往澳门同埋海外，以免就是被内地当局列入博彩的黑名单。至于贵宾厅的中介人和高端中场的公关都会保持低调，尽量减少就是带客前往这个澳门。这个又看看会不会对澳门博彩股方面短期有些压力。 好，跟住落来跟大家转看看明报。明报今天的教育版的消息就有一则这样讲的，就说教育局多次强调国民及公民教育的重要。而明报翻查日前出炉的幼稚园概览，部分幼稚园列明强调培育儿童公民意识。有幼稚园就每日设立新闻分享时间，亦都有幼稚园是设立幼儿升旗队接近十年了。咁希望培育小孩团队精神，并且就话分享与国民教育有关知识时候会尽量儿童化，小朋友都是中国人这个概念都不走得㗎啦。咁讲咁幼稚园报名期展开啦，咁学校特色活动就是家长选校考虑因素之一啦，而部分学校就会在概览罗列学校特色活动的。位于天水围的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天恒幼儿学校在概览入面就说，强调儿童的生活体验和公民意识培育，每日会有新闻分享时间，亦都会有参观专家访问、实地考察等等。咁又例如荃湾商会邱建峰幼稚园就设立有小童军旅团，有小童军旅团以及是幼儿升旗队，咁培养是团队协作以及是社群沟通能力咁讲嘅。咁而是有幼稚园在课程加入本土历史教学活动的，基督教宣道会大澳幼稚园就安排学生参观大澳文物酒店、著名的特产咸蛋黄的制作过程等等的。哇，即是各色其色，有些很严肃，有些又 几生活化，几好玩。这个来自今日明报的教育版的报道来的。 跟着香港经济日报方面的港文就讲到了，肝冻利病毒生存嘅冷藏食物仓高危啊！ 本港新冠肺炎的疫情持续，更加要严防冬天就再趋严峻。澳洲的科研机构就研究指，在室温摄氏20度以下，新冠病毒就可以在不同的表面存活长达28日。之前我记得都有讲过的，就是说如果是 平滑的东西， 20度左右可以存活至少28日的，就包括一些不锈钢、塑胶钞票、纸质钞票、玻璃和这个塑胶。至于棉质就是少于14日。但是研究亦都讲到，如果温度可以降至6度，就令到病毒更加可以存活超过64日，即是越冻那个存活的日子就会越高。亦都解开了冷冻食品处所爆疫的原因。本港专家就认为，已知的干冻环境就有利新冠病毒生存，但是仍然就是要藉住人传人的接触传播，所以就呼吁市民勤洗手。另外亦都有本港的医生就讲到，冬季来临是不是会有这个第四波的疫情出现呢？重点就是在于防控措施是有否做足的，建议港府就要加强抽验冷冻货品这个运输链的环境样本，以避免本港在舒缓疫情之后因为冷冻的入口货品播毒而再次引发这个疫情的。嗱，睇翻早前新西蘭咧，亦都因為多名奧克蘭嘅冷藏倉嘅員工咧確診，就再爆疫啊！咁當局咧就懷疑病毒嘅源頭就係冷凍貨運啦。咁而我哋香港本月前咧，亦都有咧呢個溫控嘅貨倉員工係確診啊。有呼吸系統嘅專科醫生就講到啦，現時咧檢疫安排只係針對人啊，就未有針對貨物嘅。咁如果喺呢個嘅高風險爆疫嘅地區輸入冷凍嘅貨品，其實在處理貨品的時候，我們香港的員工長時間接觸亦都會有比較高的感染風險。就說到如果疫情已經是清零的話，即是清到是零，任何的輸入風險都會引起這個群組式的爆發，就算不失手都會做餐死。所以即是說原來現在不是要驗人那麼簡單，其實是一些貨品究竟的表面有沒有這些病毒都非常之重要。 真是辛苦大家了，尤其是做這一方面檢測啊嘅朋友，好，唔該曬 Heidi。跟住咧，同大家就轉睇下《蘋果日報》嘅《蘋果日報》嘅港文咧，就有一段咧係咁樣報導，就話咧台灣殺人案疑犯啊陳同佳咧就計劃咧喺今個月咧去到台灣投案，咁啊牽動到咧係台灣同香港角力持續噶。香港聖公會教省秘書長啊管浩明啦，尋日晏晝咧就帶同啊陳同佳嘅旅遊證件啦，以及係已經簽名嘅申請書等等，就去到台方驻港办事处，相信就是帮陈同佳是办理入台签证的。但是消息就说办事处的职员是拒绝去接收这个申请，事后管仲明就只是说是办理私人事务，就没有回答是不是跟这个陈同佳有关的。而台灣方面咧，昨晚就重新立場啦，就指咧陳同佳係不能自由行去到台灣，必須咧要透過單一窗口聯繫處理。並且指咧，代表陳同佳嘅台灣律師咧就冇提出委任狀，無法認定啊係陳同佳嘅辯護人咁話。咁而喺香港方面咧，警務處處長啊鄧炳強咧，尋日晏晝見記者啊，就未有咧正面回應啊陳同佳去台灣嘅安排，重申咧警方會盡量喺執法層面咧提供協助。咁啊，對於台港繼續拉鋸咧，案中死者潘曉穎嘅媽媽就話咧，係密切留意事態發展，現階段係暫不作回應噶。咁呢個嚟自今日咧係《蘋果日報》嘅港文报道嚟嘅。 好啦，《东方日报》嘅头条就讲到元朗破猫狗地狱噶，元朗大棠路呢个村屋咧就沦为啊呢个猫狗嘅地狱，45条嘅生命咧就困喺呢个豆虱护染病。有动物义工啊发现啊，元朗南坑排村嘅一间村屋之内啊，有大批嘅猫狗被困喺呢个幽闭嘅空间当中，环境恶劣，有狗只咧患上皮肤病，甚至有人发现啊佢哋系脚伤见骨噶。曾经多次咧就系向相关嘅政府部门同埋机 构去投诉啦，奈何咧就无法找到实质嘅证据，于是咧就向报章求助啦。嗱，报章记者咧一连两日就去到涉事嘅村屋了解，发现咧好多嘅即系猫只啊、狗只啊，就被困喺啊呢个漆黑凌乱啊，以及咧传出阵阵恶臭嘅呢个蜗居入边咧系行走，个样咧真系非常之惨啊吓，所以就揭发呢件事件，即刻引起警方啊、渔护署同埋爱护动物协会到场，最终咧就将45只嘅猫狗拯救。有议员就批评啦，律政司早前啊喺证据确凿嘅情况之下，唔起诉啊深圳豪景花园掟咗30几只动物落楼嘅两名疑凶，真系助长歪风啦。咁啊睇翻咧，即系呢个如记者咁讲啊吓，话呢一间嘅村屋入边咧，简直好似垃圾缸咁啊，屋里边咧系冇灯啦，以及系摆设啦，有各种嘅杂物去堆积嘅，传出阵阵嘅恶臭，而屋入边嘅所有窗户咧都系被紧紧咁关闭啊，再以狗粮嘅包装袋封起，基本上就系漆黑一片嘅。好啦，咁经发现之后咧，就发现原来呢间村屋咧，但系租咗俾一名嘅女租客，咁佢喺晚上咧亦都俾警方系带走噶啦。而家呢个事件咧就会由元朗警区啊处理残酷对待动物案件嘅专责调查队咧就会跟进嘅吓。唉，希望即系要令到呢啲人系绳之于法啦，真系。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二十年前嘅《Jam》，估唔到喺二十年后嘅今天咧，重见天日啊！吓，当年嘅爆棚唱片《Hybrid Theory》嘅经典歌《Linkin Park》《In the End》。See the brightness of your likeness as I write this on a pad with the way I feel. It is screaming in my dreaming. Has it seeming that you played your part like you're heartless? Take apart this in the darkness, but I know that I've tried so hard and got so far.Fought for me, calling me to be part of their property, and now I see that I get no chance. I get no break. Fakes and snakes quickly lead to mistakes, and as the tightrope within slowly starts to thin, I can only hope that they close their eyes.当年呢一张唱片咧，可以话颠覆咗咧国际乐坛，亦都产生咗咗新嘅音乐类型咧，就系 New Metal 嘅出现啊。Linkin Park in the End 嘅 Demo Version 啊，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十位。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啊 ，Heidi 同埋阿安， 华梅姐 ，Good morning， 真系有一点伤感啊吓，真系啊，都唔知几时我哋啊，我同阿 Heidi 你可以咧再聚啊， 唔紧要噶，我哋节目入边冇再聚，你可以约我 high tea 噶嘛，华梅姐， 咁又系，同埋我夜晚都系扭开个电视机，有阵时都会见到你， 今晚啦， 系啊，系咪就系今晚？ 可以， 好啦，嗱，既然系咁啦，嗯。临别呢我就唔系送秋波。 我是送呢一啲嘅生果同埋一啲好好飲嘅飲品俾、哦、大家，係、嗯、啊 ，Heidi 應該咧都會好啱飲嘅，因為咧呢一啲嘅飲品咧都係可以幫助我哋增強免疫力，係而且咧嗰、那個做法好簡單嘅、嗯，絕大部分咧都係洗乾淨曬佢，然之後咧就將佢煲勻就得噶啦。 哦，榨汁機都唔使用 係 嘛？ 有啲就係、是。榨汁機咁樣打爛曬佢，咁、哦、又飲得啦嚇，係啦，因為而家咧喺呢一個嘅肺炎底下啦，新型肺炎底下啦，我哋最緊要咧就係要提高自己嘅免疫力噶嚇、嗯，免疫力咧都係一個防病嘅關鍵啊，所以呢有好多咧即係好有營養嘅飲品啦、嗯，我哋都可以啦，從一啲嘅食材當中咧將佢變成為飲料啊，咁嚟到咧增強我哋自己嘅免疫力噶噃，嗱、嗯、好、啊、簡單嘅啲做法啦，我逐個。讲解一下啦， 好， 譬如话呢，可以做一个百香果雪梨水， 哦這個、我中意百香果系我 one of 个 favorite 系啦，而家咧我都见到好多嘅超级市场啊、生果档咧都有啦，即系完整一个一个嘅百香果嚟到卖噶噃吓，嗱、啊，百香果一个，雪梨一个， 嗯， 蜜枣两粒。仲要呢20克嘅百合、 嗯、 要有少少百合啊吓。好啦咁点做呢咁呢你将嗰啲嘅百合同埋蜜枣洗干净之后呢要呢攞去炖下佢先。係、 哦、 啦隔水炖下佢炖佢一个钟头、 嗯。 然后呢就将呢佢哋炖咗之后呢就唔使倒出嚟嘅啦。然后呢你係将嗰啲百香果同埋雪梨，咁你真系切翻好去啦，然之后就倒埋入去嗰啲、 哦、 百合同埋蜜枣炖好嘅嗰煲嘢度， 嗯， 咁咧就可以咧食得饮得噶啦，咁、哦、呢个咧就系好滋润噶吓， 又有中式你好似炖一炖啲嘅，即系百合咁，但系亦都有西式，你净系就切啲生果就加落去。 有啲朋友咧，佢哋就咁啦，生果咧果汁咧觉得寒凉啊。咁所以呢就如果可以真係炖一炖呢咁、嗯、又整返佢呢熱啲呢咁又唔怕嗰种嘅情况啦咁样。嗱呢一种嘅百香果雪梨水、啊、可以补充我哋嘅维生素啊提升免疫力㗎喎、嗯。 秋天好啱飲啊齋、嗯、听个名字都觉得。 仲有另外一款呢、嗯、就係、是火龙果木瓜饮， 我一听完咧，即刻觉得你喺屋企饮啊，之后应该好快要去厕所啊， 好快噶，仲要啦，你、嗯、我想建议大家系买红色嗰种火龙果， 再劲啲啊，令到个效果更加澎湃， 个爆炸力啊， 系啊，真系好惊吓啊个效果吓、啊，好啦，嗱你预备咧就系红心嘅火龙果一个， 嗯、 另外咧就要木瓜一个，就是、买黄色嗰啲啊，唔好买青 B B。另外 即系生果档嗰只就唔系蔬菜档嘛，嚟煲汤嗰只 啊，仲要有少少绿豆，约50克绿豆吓、啊。好啦，咁呢个攞嚟做咩咧？首先咧，我哋啲绿豆咧洗干净佢之后咧，要咧将佢咧系煲腍咗佢先噶，系、 嗯、 啦，煲到佢腍。煲到佢烂咁样，嗯、即系你好似咧揾个匙羹，可以一研佢就已经变烂。 都耐噶，红豆绿豆你要煲腍，都要成个几两个钟嘅真系。 咁所以要花啲时间。好啦，当你咧煲腍咗嗰啲嘅绿豆啦，整烂晒佢啦，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咧倒埋其余嗰啲嘅食材入去，咁就已经可以成为呢个火龙果木瓜饮噶啦噃。啊，咁啊呢一个咧非常好，因为咧点解你就咁倒埋落去就得啊？因为你是一个呢是榨汁机来的。即是你将那些食材头先生果火龙果。 还要这么多粒制的。 是啊倒下去跟着呢你就。 按个掣，咁样，咁跟住有得饮啦。 呢个都几饱肚喎，即系斋谂，因为有木瓜又饱肚啦，咁啊，火龙果又饱肚啦，咁可能咧，即系都系嗰啲健康人士同埋做 gym 嗰啲咧，就真系要有阵时都饮呢一啲补充下啦。 嗱，咁呢个咧就系帮你通便啊，清热啊。好啦，仲有一种啦，就睇下中唔中意啦，你哋系西柚柠檬苹果水， 酸啲呢个酸啲啊， 好清新啊。 嗱，怕酸咧唔紧要啊，因为我系为你哋预备咗有蜂蜜嘅，有适量嘅蜂蜜啊。 嗱， 呢一个咧就要半个西柚啦，苹果咧就要一个啦，蜜瓜都要一个吓，咁好甜啦，应该柠檬咧反而只系要一片就够啦。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话梅姐今日 #系提升免疫力饮品啊，想效果更好嘅攞去滚一滚。 近日连德道啦，由于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啦，同埋将军澳方向挤塞，龙尾底九龙货仓。咁另外观塘道啦，左转翻去将军澳道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牛头角嘅定富街嘅。咁不过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啊，咁但系车龙都有排先消散嘅。重复多次。将军澳道支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连德道的坏车啱啱拖走了，但是一带仲是挤塞的，包括是观塘绕道去东隧和将军澳道，龙尾就在九龙货仓。另外观塘道左转回去将军澳道就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的定富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在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西行就在李景湾。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青龙头一段车多，龙尾在大榄上斜。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全锦公路去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喺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喺科学园。咁另外大埔公路去沙田段入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街市一段挤塞，龙尾就喺美林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九点零七分啊！投资 O2O 啊，好请嚟咧，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啊，梁冠业 Kelvin 帮我哋分析大市。Kelvin 早晨啊！ 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 ，Kelvin， 睇翻市况咧，今晚美股要跌啊吓，咁啊，有冇机会令到今日港股咧都要喺回一回，同埋有啲整固嘅格局出现咗咧？交俾你分析一下啦，唔该。 OK， 咁如果你話睇翻大市嚟講，咁尋日開始都見到有個少少整固嘅格局啦。咁始終你話禮拜一嗰陣時個大市都升咗500幾600點啦，即係上咗24,200、24,600呢個水平。咁其實你話如果短期嚟講，咁我哋覺得個阻力都應該係喺咁上下嘅。即係所以如果你話真係要衝，即係衝破，即係如果暫時要衝破嚟講，咁我覺得就可能會難少少。尤其是你話即係始終譬如你話疫情啊，咁呢啲都仲喺度，同埋美國大選啲。选举啲新闻都仲喺度，咁即系呢个都会影响住个气氛。咁但系另一个，即系你话如果唯一好啲嘅，咁我哋就见到近排即系你话个别嘅板块，即系继续系炒板块啦。即系譬如你话见到啲科网股啊，见到汽车股啊，即系呢排个走啊内需啊等等，即系见到近排个走势都系比较强嘅，即系。所以我哋覺得近期又開始轉翻去，就係可能係炒板塊或者即係炒股唔炒市嗰個格局嘅。咁個市我哋覺得就可能暫時講都24,500、24,600或者以下要睇一等一等先。 嗯，咁大市就咁样走向啦。今日咧，听众麦先生啊问只咧金蝶国际268咁啊，早两日咧就去咗今年年内嘅高位啊吓，咁啊，麦先生问一下，喂呢只股份究竟啊值唔值得投资咧？咁啊，交俾 Kelvin 分析一下，唔该。 系，咁如果你话只股份，咁我就觉得系 OK 嘅，因为你话见到就系、是，即系因为始终就系佢受惠于两个概念，因为第一个就系基本上见到佢做譬如啲软件啊，或者譬如佢云服务，基本上喺国内都系。個銷售即係都係 OK 嘅，咁同埋第二樣嘢，咁你話國內即係而家基本上你話就係中美貿易戰嘅情況下，咁其實國內即係替代品嘅需求，即係譬如你話 replace 一啲國即係國內軟件 replace 一啲國外嘅嘢，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趨勢嚟，咁所以呢個對於金蝶都係有幫助，咁同埋你話始終亦都係北水外股，咁其實即係你話從資金流推動都會有幫助，但係問題就係我哋覺得個估值而家就貴咗少少，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如果我哋覺得真係比較吸引個入貨，如果真的要入貨嘅價位，我哋就可能都會希望等佢回一回，睇佢會唔會都譬如你話21.5啊，或者22蚊邊先至諗一諗，因為而家你話23、24蚊，我就覺得偏向貴咗少少。如果用入貨價嚟計嘅話， 嗯，咁啊，散股民咧可以留意翻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海通國際投資策略執行董事啊梁冠業 Kelvin 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Kelvin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有冇持有呢？ 冇嘅。 好，唔该晒你。咁啊，下个星期咧呢个环节就有啲改动啦。咁啊，非常多谢咧 Kelvin 啊，帮我哋过往嘅咁多年头咧去分析股份啊，吓，多谢晒你。咁我哋往后有机会再合作啊，好嘛？多谢你。嗯，拜拜。 OK， 拜拜。 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继续啊，有彭仔啊 ，O 同埋 Heidi 朱海婷咧喺直播室噃。 早晨， 系 啦，咁今日星期四啦，阿 O 啊继续要搵钱啦，或者系继续教我哋啊点样吸取人哋嘅啲搵钱经验系咪啊？ 系啊，继续有创业嘅经验，咁啊搵嚟咗咧，一位演员啦，叫蔡杰，咁啊其实蔡杰嚟紧都会喺电视台啊有好多唔同嘅演出啦，咁样啊吓，咁啊特别系即系呢个。这个叫做飞虎系列那里仲会出现。 咁忙之余仲可以搞生意好叻。 咁但呢位女孩子佢系搞咩生意呢 佢呢都系做返健身室啊咁因为呢。 哇你都好似问有访问过。 系啊。 两三个都系搞健身室。 原来呢健身室呢真系有潛力嘅，同埋咧，我做翻個粗略嘅統計啦，好多咧女 artist 咧都會想，可能自己都要 keep 住靚 keep 住瘦咁樣咧。咁佢做得兩做咧，就諗住啊，成間公司不如入下股咯咁樣。 其實你覺唔覺得熱潮咧，就有啲似咧嗱，男藝員以前咧自己中意飲翻兩杯，同啲三五知己咧，就想開酒吧有私鬥。而家可能女士們，我哋無論做瑜伽好啊，或者做 gym 做一做啊，我想 private 啲，但係想有個自己嘅空間，咁又 就可能會開呢啲運動嘅一啲地方。 哇！但係咧，呢啲地方咧，下下咧都要好嚇好寬敞嘅喎。咁嗰啲都係租金嚟嘅喎。 係啊，咁啊，即刻同佢傾下，究竟喺呢門生意入邊咧，有冇啲難處先？ 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早晨早晨啊！咁啊，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电话旁边咧有蔡杰 Jackie， 早晨啊，蔡杰。 Hello， 咁多位早晨啊，唔系咁多位同你 say 咗早晨先。 系、哎、早晨啊，喂 Jackie， 我想话，喂大家咁精神，点解咧？因为知道你咧投资咗咧开呢个健身中心，咁啊 多谢， 系、做老板娘啊咁样。喂，但系问一下先，咁多样嘢唔投资，点解会拣？諗住做 gym room 呢，而且、之前其實疫情都、要封咗某啲健身嘅場所，係依家疫情相對舒緩啦，咁啊開始開放翻啦咁樣。咁究竟嘅緣起係點解？同埋咧啊，點解會諗住呢一個行業想試下投資呢？ 其實咧，我係即係叫老闆娘咧，我就有啲唔好意思嘅，因為我係其中一個 partner 嚟嘅啫。咁我夾咗少少啦，即係即係支持一下呢件事。咁呢件事嘅緣起咧，其實就係喺我哋呢幾個人即係接管之前咧，佢已經存在㗎啦。咁、而我自己亦都係一路喺嗰度做 gym 嘅呢幾年嚟，咁啊幫我 keep 咗好好嘅狀態啦。咁所以我對嗰度都係有好多嘅回憶同埋感情嘅。咁都係真係因為疫情關係咧，咁前身就唔再做啦。咁所以我哋幾個商量咗之後，就決定不如繼續做落去啦。同埋因為其中一個 partner 咧，其實都係教練，咁佢就係其中一個比較大啲嘅老闆啦。咁佢呢個係佢嘅夢想嚟嘅，所以我哋就一班朋友就決定即係支持佢，同埋我哋都想去嘗試一下開始呢個即係事業，所以我哋就膽粗粗咁樣開始咗啦。 認識 Jackie 咧就通常都係演員嘅面向啦。今次咧從商啦，有少少從商 feel 或者做生意 feel 啦。喂，其實對於你嚟講，因為我睇翻你 background， 即係認識你嘅時候都知道，喂，你都係讀演員出道噶嘛，即係讀演戲啊咁樣啦。咁其實關於生意會唔會相對陌生啲？關於數字方面又會唔會冇咁敏感咁樣啦？ 我諗係需要學習嘅，仲有好大嘅提升空間啦。咁咁我又覺得而家呢個社會其實做每一樣嘢都係會有佢嘅商業價值嘅。咁其實關於即係做演員咁都係有啦。咁但係咧，你話係關於做生意，的確係另一個完全陌生嘅領域。所以我都喺呢件事入面就都可以話係從零開始去摸索同埋學習咯。 係咁啊！除咗資金嘅投放咧，喺呢個健身室嘅投放，對於蔡傑你個崗位係乜嘢咧？我想知道。 咁咧，咁我同 partner 嘅分工就好明顯，我冇可能喺嗰個地方長住啦。咁即係我都要專注翻我目前嘅事業先嘅。咁所以分工咧係佢哋會去管理，喺幫人做 training 啊，同埋管理上面咧係佢哋做多好多嘅。咁至於我咧，我諗我會 focus 喺宣傳翻個健康嘅理念，同埋關於健身對人嘅好處嗰方面去落功夫咯。同埋既然本身自己都係作為一個目前嘅工作物啦，咁所以我自己保持好嘅體態同埋體魄，同埋一個健康嘅生活習慣都係好重要嘅。 梗係啦 ，keep 住靚啊嘛，呢個係咪啊？ 系啊，都 系 有私心 嘅 呢件事。 喂，但系Jackie， 我又想问一下咧，你由一个顾客啦，变成一个合伙人啦，或者投资者啦，其实个感觉系咪都几amazing？ 都系噶，同埋我即系呢件事件系源于我哋好愛嗰個地方，同埋一班成班朋友嗰個凝聚力，咁所以咧，大家唔想件事散咗，就真係鼓起勇氣要開始㗎，即係學你話齋，而家都即係比較艱難啦，咁所以係一個好大嘅責任咯。 艱難嘅呢一年咧，我見到蔡傑咧，唔好話豐收嘅一年啦，有陣時即係都好多工作機會，亦都即係受到更加多大眾嘅關注啦。咁依家啱啱有飛虎三又即係依家接近開完咁樣，跟住就準備遲啲就可以俾觀眾睇到咁樣，係咪都？反而今年對於蔡傑嚟講係好多面向好多發揮嘅一年，會唔會係咁啊？ 首先多謝你嘅留意先，咁我自己認為喺每一個領域咧，都係應用翻十年磨一劍呢一句説話嘅，係真嘅。即係以前讀書讀嘅時候，覺得咩嚟㗎？咁係咪真係㗎？其實有冇捷徑㗎？咁但係我即係這些年工作上邊嘅一啲體驗啦，我覺得真係需要去時 間去磨練自己啦，同埋去攞經驗啦，同埋累積好多嘅寶貴嘅一啲知識，先至可以喺嗰個領域去做得好嘅。無論係關於演戲又好，或者我相信歸做生意都係一樣。咁多謝你讚我話今年豐收先啦。咁我自己覺得都真係仲有好大嘅上升空間嘅，同埋我嘅 gym 一樣。咁但係就即係始終播咗啲種子落去，咁同埋我都真係好俾心機，希望可以喺呢、這個演藝方面可以再突破。所以而家係的確係一個我自己都覺得狀態唔錯。咁當然生意嗰邊就而家先至開始播種子，所以我相信都需要一啲時間，同埋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一齊灌溉呢件事咯。 即係同做 gym 一樣啊嚇，即係演藝生涯，再加油多啲啊，再俾力多啲啊嚇，俾多三下我，你得嘅，俾多三下咁啊，咁啊， 你都有做開 gym 嘅？ 有啊，即係如果唔做啊？肥到咩咁啦，已经好好咁样保持住自己体魄，你都识讲啦，做呢一行系咪先？最后啦，嗱呢个创业 O2O 嘅环节，其实都系鼓励下啲后生仔创业啦。咁啊，好多嘅年轻人啊，呢半年其实喺屋企都 work from home， 或者喺屋企反而睇咗好多视频咧，教人哋健身噶。咁啊，自己都想考个健身教练牌。究竟对于你嚟讲，你依家初步认识啊，或者好似一个合伙人或者一个投资者嘅感觉，你觉得啊，做健身室呢门生意有啲乜嘢你觉得最重中之重的了，可以将这个点滴和一些来的一些创业者去分享一下呢？ 我觉得做健身室这个生意呢，其实跟做很多东西是有一个共通的道理的，其实一定要百分百去负责任。因为要对顾客负责任啦，要对个场地安全负责任啦，同埋其实你如果自己去开创这个事业的话，其实所有东西都关我们事的嘛。咁如果其實除咗勇氣之外咧，我覺得責任感係最重要嘅。咁關於你話可能其他我計數啊，或者係我冇咁嘅經驗喎，其實我覺得呢啲都可以慢慢 pick up， 但係一定要先有嗰個責任心，同埋問自己 ready 好未咯。因為如果唔 ready， 冒冒然去開始咧，其實就都好容易令到自己再大壓力咗嘅。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有呢個心理準備同埋，有这个准备是可以为这件事负全责的话呢，那我觉得不妨给这些勇气可以真的去试试。因为我觉得环境当然啦，今年是不是太顺利啦，那但是其实每一个环境上景逆境都会有它会遇到的问题。那几时才是最合适的时候开始呢？我觉得就是当你自己 ready 好，我心态那时就是最合适的了。 完全是好认同啊，同埋呢满满嘅灌溉咗正能量啊，令到我哋成个环节啊。 大家一齐加油啊。 係俾心机。咁呢个时间呢唔阻住蔡杰埋位先啦。我好似听到有啲长记嗰啲。差唔多啦 ,Jackie, 係呀咁。嗌緊 Action 啦。 係啦，咁我係咁期待你新嘅作品面向啦，可以喺银幕啦以至电视机啦同我哋去见面啦。咁如果想见到你嘅亲身呢，可能要多喺观塘嘅地方流连啦。咁睇下系咪喺 gym room 先见到你啊！ 好，大家 好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蔡杰嘅分享，多谢你，拜拜。 Starts with one. Multiplies till you can taste the sun. And burned by the sky you try to take it from. But if it falls, there's no place to run. Crumbling down, it's so unreal. They're feeling you in to determine your end. And sending you back again to places you've been. And bending your will till it breaks you within. And still they fill their eyes with the twilight through the skylight. And the highlights on a frame of steel. See the brightness of your likeness as I write this on a pad with the way I feel. It is screaming.My dreaming, has it seeming that you played your part, like you're heartless, take apart this in the darkness, but I know that I've tried so hard, and got so far. Fought for me, calling me to be part of their property. And now I see that I get no chance. I get no break. you like this as I write this on a pad to the way I feel. Hear the screaming in my dreaming as it's seeming that you played your part. Like you're heartless, take apart this in the darkness. But I know that I've tried so 系谂住立法严禁 P 图，因为 P 图真系会对儿童同埋青少年对审美眼光一啲唔好嘅影响噶。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好，同大家咧讲讲天气先啊！今日咁开心嘅时间啊，今日大致多云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啊。Heidi 最高气温咧大概28度啦，吹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咧就吹强风啦。咁啊，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嘅。下周初咧天气稍凉啊，咁啊气温几多度同埋相对湿度，交俾 Heidi 讲下先啦。 好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咧就71%，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就验证生效， 是时候追踪31啦。 晨光追踪31， 电话旁边有罗启新啊 ，Heidi， 早晨，启新， 你好啊，彭仔 Heidi， 你好， 今晚星期四晚，你有啲咩？港台电视31嘅节目可以令到我唔睇朱海婷咧？ 哇，系， 唔紧要啦，呢个 两边都可以翻睇嘅。 今晚咧就系8点啊，以事论事啊，有几紧要咧？就系习近平南下睇事， 系啊系啊， 系咪好紧要啊？ 紧要， 紧要。另外就有境外投票， 系 大湾区投票，系啦，唔单即系如果你净系到大湾区咧，可能又会又唔公道噶啦，系咪先？不过大湾区有个问题，嗰啲宣传点样去咧？ 咩意思啊？ 即系譬如你泛民，你嗰啲宣传品啊？你可能已经揿咗噶啦，你里边嗰啲内容， 呢啲唔知 佢哋总有方法嘅。 如果有啲人入到闸嘅话，佢真系有办法噶啦， 系嘛？ 入到闸就有办法。 呢、這个又要睇睇啊。 系， 咁、另外咯噃。咁去到呢一个日常8:30嗰度咧，有好多人咧养龟咧，养下咧就都系唔养啦，放生啦，咁啊将佢劈咗喺公园嗰度， 系啊系啊，嗰啲水池啊， 系啊，咁其实咧放生咧有阵时系等于放死噶吓， 系， 即系其实咧 即系仲害咗个生命啊。 即係叫眼唔見咧，就覺得自己冇做到好嘅事咁樣，所以呢樣嘢咧都係 好心做壞事，係咪呢啲啊？ 唔係啊，即係你直情係你養之前，你都要誒對自己有承諾先得啊， 都不能夠稱為 佢唔好覺得龜係長命，好似會等佢自生自滅咁樣。 係啊，咁啊，另外咧又會講下一個嘅即係極限運動啦，飛躍道啊，你知係咩嘛？ 飛躍道啊， 即係啲誒可能喺天台啊，或者啲好高嘅地方嘅邊，可能嗰條手柄咁啊，由 A 跳去 B 咯，系好危险，同埋冇任何嘅安全措施。 哇，玩命、啊！ 好多年前咧，好似法国嗰套电影叫唔知乜乜乜 咩跳跳跳嘛，系啊系啊， 几跳跳跳啫，即系无端白事跳跳跳咁，就系嗰啲人，喂由呢度跳去嗰度啊，咁样即系 就系讲嗰啲啊， 好准成系啊。咁究竟呢种咁嘅运动咧，喺香港咧又喺咩地方玩啊比较安全咧？ 算唔算 系运 动咧？定系啲惊人嘅技艺？定 我 嗰 啲叫 高难度运 动啊？ 极限运动，哇，好有危险性啊吓！唔好乱嚟啊！ 極限親就危險噶啦，系啦。咁啊，跟住咧就會帶大家去一個地方啊，即系咧哥斯達黎加啦嚇。咁啊，哥斯達黎加咧就可能以前啊朱凱廷咧參加啲咩世界小姐嗰啲咧有聽過啦，係咪先？哥斯達黎加小姐咁樣，咁但係哥斯達黎加呢個地方咧，啊你又估佢唔到喎，作為一個中美洲國家，佢被譽為世界上最可持續發展國家。 哦，係啊， 好似因為好多天然嘅資源， 係佢用好多再生能源嘅。 誒， 咁咧即係除咗話呢個水力發電啦，甚至乎去火山嗰度咧攞去嗰啲熱能啦嚟去發電啦。咁加上咧，佢呢個地方咧。啊！佢居然有50,000种嘅生物喺度居住， 50,000种 系啊！咁去到咧2010年咧，即系佢哋而家期望咧，就可以达到咧碳中和，即系咧 你讲2021系咪啊？ 系啊，2021啦，即系出年嘅咋？碳中和即系话咧，佢放出嘅碳咧，同佢生产。 level 咗佢啊 ，level 咗佢， 咁其实好难做， 系啊，呢个 系 呢个， 即系等 于 系咪等于冇污染咧？系咪差唔多？ 系啊，系啊，系啊，咁样咯， 即系一啖砂糖哦， 系啊，佢亦即系完全咯，即系糖啊少啲，嗰啲堆就少啲咯， 系即系食翻晒咁样， 系啊，咁可以留意下呢个哥斯达黎加啦， 系啊，好特别，人哋呢个国家嘅发展， 系啊，咁啊去到咧今晚午夜广场咧，仲要有咩咧？就系文学放得开啦， 系。 咁你會又會同大家咧欣賞一下不同嘅文學作品啦、 好啦，咁我而家放開你先，今晚再睇港台電視31，拜拜。 拜拜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日在深圳出席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强调要充分运用粤港澳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到内地学习、就业和生活，促进粤港澳青少年交流，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港区人大代表、教联会会长黄君瑜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相信中央在过去一年见到有分裂、离心思潮出现，所以提到要增强向心力。他说年轻人对国家有误解、不理解，认为两地年轻人应该增加交流，促进了解。他说香港年轻人起薪点大约20,000元，但在内地的起薪点只有大约5,000元，所以内地对香港年轻人的吸引力不大。美国国务院警告国际金融机构泄密和被指打压香港民主而被制裁的人进行业务往来，否则这些金融机构亦可能面对制裁。美国财政部在8月宣布制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等11名香港和内地官员以及前官员。根据国务院星期三向国会呈交的报告，被制裁人士小组警务处前处长卢伟聪又说会在60日内披露和被制裁人士有重要商业往来的金融机构名单。報告提到國務院留意香港近期事態發展，包括有反對派議員被捕、修改教科書以消除公民抗命和三權分立的講法，警方拘捕幾百名抗議押後立法會選舉的和平示威者，特區政府拒絕向被視為批評人士的外國人發放簽證等， 呢啲行動表明北京正積極尋求破壞香港嘅自治，未能履行中英聯合聲明同基本法列明嘅義務。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包括一宗嚟自山東嘅本土病例。國家衛健委公布新增的本土確診個案是上月底在青島市錄得的無症狀感染病例。至於10宗輸入個案，患者分別在廣東、上海、陝西、河北確診，內地至今一共有85622人確診，240人仍然留醫。另外，內地再新增23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和2宗疑似病例。北韓領袖金正恩視察多個早前受風暴吹襲的村莊，對重建民居的進度表示非常滿意。北韓的勞動新聞報導，金正恩前往東部的咸鏡南道、新浦市和洪縣郡，讚揚軍方和執政勞動黨人員參與重建的房屋，專程向人員送上鼓勵，並強調一定會嚴格處理違法違規建築的個案。北韓在夏天被風暴吹襲，當地錄得的降雨量更是25年來第二高。金正恩上星期推行重建計劃，期望當地可以盡快從水災後重振經濟。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98点，跌168点，成交金额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4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2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6蚊，跌7.5；阿里巴巴290蚊，跌7.6。中国平安83.45升7.5，美团点评276.6跌8，比亚迪140.6升6.1，香港中华煤气11.38跌4仙，友邦保险81.15跌2毫，阿里健康22.15跌5仙，小米集团23.2跌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5， 日元 105.27， 瑞士法郎 0.914， 加元是 1.315， 人民幣 6.716， 英磅對美元 1.302， 歐元對美元 1.175， 澳元對美元 0.71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66。 日經平均指數報 23562 點，跌64點。港金现价报17510，跌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3.98美元，卖出1895.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将军澳道支路去秀茂坪道方向近住连德道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将军澳道支路咧去秀茂坪方向啊，同埋将军澳隧道方向咧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警署。咁反方向将军澳道啦，去翻旺角方向都系车多挤塞，龙尾喺康华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彩虹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加龙村。城门隧道公路入返大埔方向，龙尾排到去美林村。 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举足轻重的东西都是三位一体的，就好像 在制度上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那还有的吗？ 至于在广播上， 当然有我们风骚快活人啦，风骚三宝三位一体， 有我桂花田， 有我曾志豪， 吓冇啦咩？系咪？仲唔系仲有一个嘅咩？ 嘿，仲有我呢一件小鲜肉彭仔程振鹏啊！ 搞错啊！年近半百，你真系讲得出噶吓？ 哎呀，算啦算啦，唉，再嚟过啦吓。 十月十九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霜快活人》有桂花田， 有曾志豪， 仲有我呢一嚿新猪肉彭仔程振鹏。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嗨啲，喂，享乐时代啊，咁啊，新猪肉咧就去咗准备新嘅新嘅岗位啦，咁样咁啊。即係常言道啦，電台都係變幻原是永恆啦。咁啊，轉個頭可能又再同翻 Heidi 合作嘅， 即係 轉個頭可能一年兩年之後啊，或者我哋江湖再相見啦。就 唔好轉到我半百先揾我嚇。 點會啊？怎麼可能？係咪先？ 我唔要變另外一嚿新豬女 會啊！係啊，咁啊，即係阿 Heidi 都係多功能主持人嚟噶嘛？ 我中意呢個名喎，哦，好中意喎，呢個受落喎。 係啊，多功能主持人同埋。你好有 power 嘅，喺边度呢？喺 event 方面好有 power 嘅咁样，咁啊好多地方可以有机会合作嘅。但系今日咧，先交俾咧 Heidi 讲埋享乐时代啦。 哎呀，咁由于系最后一集咧，其实我真系好贪心，我有好多好多嘢想同大家分享嘅。都系嗰句啦，如果第日我哋喺面书啊嗰度或者再 post 下咯。总之我哋嘅感情咧喺唔同嘅环境啊、唔同嘅一个时空都可以继续 keep 住。 讲得冇错， 啲分享啊。好啦，咁所以咧我就今日咧我就同彭仔讲，头先佢即系去做嘢之前，我就我可唔可以贪心啲？我做一个 plan。我做一个拼盘啊，都系我近期咧，即系搜罗咗啲，我觉得喂一啲系 must buy 啊，即系可能系一啲必须要买，唔系贵嘢吓，生活一啲好简单嘅嘢啊，都觉得好正嘅。大家可能诶、哎，我而家要离开呢个节目，但系咧都想你哋即系有定啲货啊。 嗱， 咁开开心心 咧呢个字咧，好明显就系大家诶，阿 Heidi 有啲自己用过一啲分享啦，咁样咁啊，令到大家啊都可以试试用用咁样啦。 冇错，咁讲食方面先啦，我谂大家近期。都可能啊，会喺呢个地方撞过我噶啦，就系呢个大型嘅日本嘅、哦、开到好夜，成日有一只歌陪住你嘅嗰个嘅超市啦。 嗰只歌唱完日文版，唱广东话版噶嘛？哇，嗰、那个劲啊！嗰、那个真系全香港人都听过嘅歌手，就系嗰只歌啦。 冇错、 啊，今年全香港人都听过嘅。 仲要我通常咧，我带个女女去几次啦，仲要佢离开间铺头上到车，继续唱到翻屋企。因为我谂对小朋友嚟讲啦，或者对我哋即系啲日系嘅朋友嚟。讲真，好中意日本嘅朋友咧，近期都可以话去住咧，就慰一慰呢个相思之苦啦。 我自己咧去完之后咧，喺架车都自己喺度哼。你谂下嗰个咁嘅 入路 同埋嗰只入血啊，直情入血添啊，程度有几咁夸张？入边都有好多嘢卖，咁啊，佢嗰啲热卖产品有阵时咧，卖完之后就唔再翻货。咁啊，问下 Heidi 今日究竟有啲咩分享？ 有几样嘢都系我近期去咧，我觉得买完咧，亦都系可能食过啦，或者啊系三样都系食嘅，咁就好开心嘅。好啦，首先我谂我哋去 日本嘅時候，大家就會一定好中意食拉麵啦，甚至乎就係食餃子啊、 哦。 你喺拉麵店又會嗌碟餃子，係咪？餃子。咁你就算有啲鋪頭淨係食餃子嘅，你都會中意啦。咁、 嗯、 其實佢嘅餃子好食在就係個皮好薄，同埋咧煎到個底好脆口，好、 嗯、 多時就一餅咁樣圓餅啦。 成個類似餃子 pizza 咁樣 啦。係啦，或者一條咁樣長形啦。咁、嗯、今次咧喺呢度咧，我都揾到一個咧，其實喺個凍櫃入邊揾到嘅，係已經係冷凍咗嘅，咁好方便啦。咁就係咧，其實我哋通常咧，如果你買一般嘅餃子，咪拎出嚟啦，你可以放湯又得，或者係放呢一個煎就得啦。但我覺得呢只餃子都專係為你係愛嚟煎嘅啦。咁、 嗯、 我哋就揾個圓形嘅一個 pan 啦，咩牌子都得嘅，冇乜所謂嘅。咁、嗯、但係佢得意在咧，就係你攞嗰只嘅餃子出嚟咧，已經係冷凍咗，但係佢個餃子底咧係有一嚿啊，好似一個嘅湯咁樣咧，係、 哦、 結咗冰嘅。咁、嗯、變咗已經喺個餃子底有呢嚿冰嘅湯、 嗯， 或者我哋叫冰嘅高湯啦，係通常佢硬咗之後。咁所以咧，當你擺落你煎 pan 嗰度，你可以排成圓形又得啦、 嗯， 長方形又得啦。咁其實已經咧完全咧。七分鐘搞定嘅啦，你就唔需要加油嘅，個、 嗯、 都係一個乾鍋，你整中火開佢30秒之後，你可以擺落去啦。咁、嗯、基本上咧四分鐘咧就慢慢煎，其實佢嗰種嗰、那個結咗冰嘅高湯咧已經會溶，就令到你個餃子唔會乾啦、 嗯， 又唔使加好多油啦，咁自然有嗰個水分俾佢噶啦。咁你慢火煎佢四分鐘之後咧，就可以冚蓋，就再落少少油咧，用細火，就令到佢個高湯啲水收咗之後咧、嗯，再加埋嗰一刻加少少油咧，令到佢个底咧就造成个咕噜咕噜脆口嘅感觉， 就嗰块嘢啦咁样。因为我屋企人咧都有研发过呢一块嘢出嚟，咁啊，但系就唔系用你好大版嘅，唔知嗰间铺头嘅直型嘅一个 有个将军嘅将字， 系啦咁样啦。咁但系佢就原来都可以用其他嘅方法咧，做嗰个高汤出嚟嘅。咁、 哦、 但系都要 自己做仲叻咯。 个做法都系啦，即系又系冚住个盖，跟住先可以焗到咧喺个饺子皮下边咧，仲有 一层收干埋啲水。 薄薄的脆脆咁啊，好似都系啦，呃下自己啦，冇得去日本啊，仿如日本风咁样啦。 好啦，嗱呢个就我觉得都而家必买定几 pack 摆喺呢一个嘅即系冰柜噶啦。好啦，咁跟住另外一只咧就真系大人小朋友都啱嘅、 嗯， 就系、是、一只嘅即食嘅 cereal 啊、 哦。 我哋话朝头早即食早餐嘅麦片啊，或者啲脆米咁样啦。咁佢呢只牌子咧，其实就出开公仔面嘅，出开呢一个嘅即食 即食面嘅。 咁但系咧好好、啊，佢呢一只咧入边已经有有 cereal 有麦片啦，亦都有啲干咗嘅生果啦、 哦， 例如有啲mixed berry 即系唔同嘅杂嘅杂梅啦， 干果果干啊，应该 果干系啦，咁亦都有even 有红豆粒啊喺入边，咁、嗯、其实佢得意在咧就系加奶食，咁啊小朋友一定好开心啦，甚至乎佢呢只咧你就咁倒落个手食，或者你倒落嚟当系一个零食咧 ， 都好有嗰种嘅质感啊，同埋个味感好重。 呢、這个我又未见过，下次去 大大包 嘅， 系咩？咁、有几只味咧？有原味。有一隻咧就係蜂蜜嘅蜜糖味，再甜啲啦。我嘅favorite啊，我最中意嗰個就係綠茶味咯。咁同埋我哋試過就係除咗你加奶之外，或者就咁食啦，加係乳酪，加係雪糕，哦，熱熱啊！ 真係可以試下呢一個嚇， 呢個要買定。 同埋咧，有陣時去到呢個日式超市啦，咁樣我看住，哇，其實咧真係好。眼花缭乱嘅，即系你入到去水果嗰个区域咧、 哦， 又要睇好多水果。去到冷冻柜咧，好似咧屋企咧啊，啲牛排又食晒啦，就要添脂。添啲嗰啲咩牛頸脊啊、牛肩頸啊嗰啲咁嘅嘢咧，咁你一見到好多日文字咧，如果你係嗰啲日本控咧，就會發狂噶啦嘛。咁、我都有嗰種發狂嘅感覺。 唔係啦，我下次等小白好翻啲咧，我同佢去一次，我要佢再嗱，我就半桶水識少少日文啫。咁、但係我同小白去一次咧，我要佢詳細解釋所有呢啲嘅説明啊。 係啊，真係啊。 sorry 啦，唔好意思，小白，你要應酬我一次啦。 絕對冇問題啦。 另外一隻揾到好開心嘅，咁就係咧嗱芝士，我唔係講緊即係好。高貴要在芝士櫃切出嚟嗰只，都是啲即食芝士。咁以前咧，小朋友你尤其是，可能翻學前啊，或者當係少少嘅零食，你會買咧就係一個圓形餅啦，但係跟住 cut 咗大約係六份嗰啲一個一個小型嘅獨立包裝嗰只芝士俾啲小朋友做零食噶嘛。我好記得啦，有一次我喺日本，咁我姨姨係住喺日本噶嘛。我食過啦，都係嗰啲嘅一片片三角形嘅獨立包裝芝士，但係甜噶，係有藍莓味。 味嘅。咁呢只嘅即食芝士咧，我係寄咗咁多年喺香港啦，我都好努力去揾過，我揾唔到。even 去日本嘅時候，去超市我亦都揾唔到。但今次我喺呢度咧，竟然俾我喺佢另外一個凍櫃嗰度揾到啊！咁係一個咧，真係一餅嘅圓形啦，入邊仲有六嚿嘅獨立包裝嘅芝士，但係甜嘅，有雜梅味噶。嗱，有幾隻嗱雜梅味，我就覺得小朋友好易入口啦。 Hattie 話呢個原先唔想講，驚賣曬。 哎另外一隻咧就係啱你嘅 rum raisin， 哇，走走地咁樣係嘛？ 咁、我都覺得呢一隻咧就唔單止當可以當早餐啦，當小食啦，甚至乎如果好似頭先阿 O 咁，我開杯香檳，咁、你唔係下下都整個 cheese platter 嚟，有陣時買唔切噶嘛，咁、你買呢一啲嘅擺定喺雪櫃咧，真係好開心，即係我俾我終於俾我揾到呢個甜嘅芝士嘅即食芝士，我真係好開心。 係啊，即係啱嘴型啊，同 Heidi， 我喺呢個超市嗰度咧，日本超市咧之前有朋友話：喂，你一定要去買一嚿嘢，但係咧佢之後冇再翻貨啦，就係因為冇再翻貨，所以我夠膽大膽啲講啦。因為咧近呢一兩年咧，我中意飲翻啤酒啊，唔知點解啊嚇，所以有個啤酒桶啊，唔係啊，佢有個聲波打泡器啊，咁咧你睇吳彥祖嘅廣告，佢咪成日同你講有個 Angel Ring 咁樣，我哋冇吳彥祖咁靚仔，但係都想飲杯啤酒，有啲一層泡，但係嗰層泡咧又打得好綿密咁樣嘅。咁原來咧，日本人咧發明咗一個聲音音波打啤酒泡器咧，其實佢一路斟落去咧，好似一個箍住個杯頭咁樣咧，跟住就已經可以做得到嗰個效果咯咁樣。咁但係咧，我問過售貨員啦，佢話咧呢一隻嘢咧唔會再入翻嚟啦，因為上次咧賣斷市之後咧，日本都未翻到貨咁樣咯。咁所以咧，即係呢個都可以藉住呢個機會咧，同阿 Heidi 交流一下啦。係 都有啲限定嘅嘢。咁另外咧，近期我覺得咧，女士們，因為我哋都即係秋天開始咧，就多咗真。多翻啲跑步嚇，除咗一向我哋話四季都跑開嘅跑步愛好者之外啦，咁我呢啲啦，即係要熱冇咁熱先去跑步嘅人咧，咁近期我又覺得必須一定要女士們買一樣嘢，咁就係市面上我諗都唔少嘅供應，就係 sunblock 加埋呢一個嘅少少防蚊嘅效果，因為好多時咧，我哋點解唔中意大熱天時喺户外做運動就係、是、嗱，我又要搽防曬，咁又會立啦，有啲防曬始終你唔係落水咧，都會有立身嘅感覺，咁跟住我又驚蚊咬，咁又要搽。防蚊幾陣咧，其實個人啊未喐都猛噶啦。咁所以近期我諗揾到唔少，無論係天然有機嘅牌子啦，甚至乎一般嘅小朋友用開嘅咧，都可以咧一定要係買支呢、這個唔關日本超市事啦。我覺得必須要係袋喺袋嘅，就係、是、一支防曬加防蚊嘅，咁啊一支旁身咯。係 咁啊 ，Heidi 除咗有一啲正嘅享樂時代同我哋分享，更加帶嚟佢自己心目中嘅男神啊，同我哋分享一下。 大家同陪我聽多一次啊！ 我都中意佢。是啊，近排有冇开嗰个户口存下钱啊？ 因为佢系咪啊？咁啊，但系呢样嘅歌送俾大家啦，呢只好开心嘅，咁都代表我同神哥我所有拍档同埋我啲听众啦，大家心照啦，咁啊，大家我哋嘅互相支持同埋爱护吓。 从那一天开始，和你彼此相依，给我相信与支持。朋友的实在意义，能看出心中所思，不说一语两心知。你与我两个世界的人，各有各哪会算到某日才能遇？要慨叹这世界太多可能，更多不。忘记了怎么开始，和你总多彩多姿，仿似小说中的人。人性实在幼稚，人世间不必心思，心里感觉可以告知。你似我，我似你，要等的人，开心会同开心。相感共同相感，全源自爱心，热情难自禁。我找到一生的意义，那天识到你，让我不再怀疑。 从某些崎岖开始，从了解跟你靠依，一切很有新意思。而你的一点心思，常叫我一夜记住，不语不说两心知。你似我，我似你，要等的人，开心会同开心，伤感共同伤感，全然似爱心，以情难自禁。我找到一生的意义，那天识到你，让我不再怀疑。凡这一生能有个知己，恰似身边的你。我找一生的意义，那天识到你，有爱不再怀疑。平凡这一生能有个知己，恰似身边的你。不知道要怎么感激你， 名只歌 两心知， 咁希望大家有余永固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想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丝，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究竟会不会有一日直播室得我一个人在做半个钟头晨光第一线？我有时都在想， 如果是的，你开放热线，我打来陪你。 好啊，我就是想听你这句而已。 Heidi 真心的， 有什么意义我就想都不想就打你那个九字头的电话。 咦，那些没有来电我们要听多一点，可能 是、可能是电台打来，电台最兴没有来电。不过呢，电话旁边已经接通了听众赵太。赵太早晨啊。 早晨赵太。 早晨早晨。 早晨 你好啊。喂，你女女生日，10月16日，即系听日生日快乐。女女叫咩名啊？吓，嗯， 雪丽，雪儿啊， 雪儿。 因为你有几个女女咧，好明显 系两个， 系啦。大女叫雪儿，细女咧， 雪丽啊， 雪丽、雪儿同埋雪丽啊，咁啊，青春又美丽，咁啊，祝你都系咁啦。喂，有冇啲庆祝活动啊？听日阿女生日吓，嗯， 冇啊，因为而家佢结咗婚啦，咁佢都系同佢丈女老公一齐庆祝噶啦。 抱孙未啊，赵太？ 未啊， 未啊，快噶啦，系啊，应该系啊，今年。 佢哋唔知都唔系好中意小朋友。 哦，唔中意。 通常咧，啲女生日咧，就啲妈咪打嚟就话：，诶、我会煮翻啲阿女最中意食嘅餸，咁阿女会唔会翻嚟食饭？咁等你可以煮翻啲拿手嘅嘢俾佢食咧？ 唔会啦，佢而家。 即係而家又疫情啦，咁啊費事咩啦，來來往往咁咩啦。 係，咁都係啊嚇，咁可能真係有好多嘢要處理啦，特別係家頭細務啊，都有好多嘢要做緊咁樣，係咪啊？趙太都。啊！ 啊！呢、這个妈咪真系 口齿庆祝啦， 妈咪好体谅，真系好好啊！吓， 系咁啊，开心啦！嗱，原先有公布咗阿大女几多岁嘅，不过呢个绝密嘅档案，我就帮佢揿住佢先啦，费事大气电波哥讲出嚟。有啲咩祝福嘅说话要透过大气电波送俾阿女咧？ 或者你直情同我讲，阿女你好翻嚟食饭咁都得噶吓， 咁得唔得吓？交俾你啦，嗯， 好啊。我首先要希望佢身体健康啦，生日快乐啦。咁等佢呢個疫情快啲過咧，咁佢其實多啲翻嚟見下啦，翻嚟食飯啦。 係咁啊，好啊！ 我都希望佢哋兩公婆啊～恩恩爱爱啦， 系好啦，咁啊最紧要 happy 啊吓，咁啊今朝早咧带首陈百强嘅作品《太阳花》俾你哋听下，咁啊， 好啊， 又阿 Heidi 今日又收花，今日头先望出去咧个天又有太阳，咁啊应晒景啦吓，好啦，送俾你哋一家人啦，好唔好啊？ 多 谢你啊， 多谢你赵太， 咁好嘅歌， 好，多谢晒， 拜拜。 将小粉脸，竟可使我儿子见，看见他是我，再不敢随便叫苦或怨天。他的一张小粉脸，照彻我心，叫我能共现实作战。望着那地平线。信心他感染，愿带着欢笑来为你写诗一篇，想将新诗高歌一遍，将它标记这一天，歌声快乐热情为你献，愿摘太阳花来为你编织冠冕，用快乐欢笑来做我新的起点，新的歌声沙滩响遍，斜阳如吹，暖暖红日就着你的脸。 陈百强嘅 作品，呢只歌好中意啊！ 系啊，希望咧正能量咧满满嘅，可以送俾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亦都送埋俾咧我好喜欢嘅主持人朱海婷小姐啊！ 多谢啊，各位晨光听众，各位要开心，身体健康啊！拜拜， 拜拜。